三点几，即是地震发生超过150个小时之后，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亚救出一个生还者。这个男子获救时生命体征稳定。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有雾，华南岛的能见度降至1000米以下。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温度是21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全部区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渐转达8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800米，有薄雾，东沙冇风，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800米，有雾，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咪喺你度啦！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早晨，各位听众你们好，时间来到已经是早上的6:08了，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在今天亦都见到星期一的早上，各位听众又要开始就是埋首苦干自己眼前的工作啊，或者是学习啊，这样。2月13号星期一的早上，今天已经是农历的正月的23了，所以时间过得这么 快嘅话咧，咁啊都系成日都话啦，千祈咧就唔好浪费时间。一个星期咧，即系成日都话最紧要就系个开始啊嘛。咁啊，所以咧今日啊，亦都咧希望系各位听众你哋一个好嘅开始，亦都系由呢个星期一开始。你哋好啊，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可能不同时候都会有啲情绪喺度嘅，但你会点样去到好好地控制自己嘅情绪呢？而家经常都会话到有一啲嘅情商指数，即系我哋所讲嘅 EQ。EQ 咧，永远都系一个叫做成功人士话到嘅好重要关键，因为待人接物各种嘅事情咧，都系由呢个 EQ 去到决定嘅。有人曾经话过，反观嚟睇，就算喺以前嘅年代仲未咁着重情商指数，即系例如讲紧几百年前咁样，你发觉原来国与国之间咧都系有讲呢啲情商指数噶。今日你可唔可以好好控制自己嘅情绪呢？如果太过容易动怒嘅人，佢哋容易咧得罪人；如果太过容易去到妥协嘅人，佢哋都难成大器。喺中间点样可以揾一个嘅平衡，亦都成为一个感性嘅人，呢个咧就要大家好好地努力去到掌握啦。 如果将来能得到谁，其实多得这过去。 早上嘅时候，呢首歌曲嚟自杨千嬅，《笑中有泪》。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朝早的时间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5%。 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雾以及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所以都是潮湿的。展望明日北风就会增强了，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最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了。现在是21度，相对湿度 95%， 湿度都相当之高。这个天气正值譬如23号，今日其实都叫做在这个二月份和暖来紧的一个二月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很多花其实都会趁着这个时间就开始开的了。特别就大家很喜欢的樱花，我们经常都说是不是要去日韩那里看呢？不是的，香港都已经就开了樱花了。樱花就由南开向北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完樱花咧，跟住其他地方先至会陆陆续续开樱花嘅。机场赤鱲角南路樱花园，咁接近咧就有都相当之多嘅市民咧就去嗰度赏花，咁不过咧就好快就踏入咗一个叫凋谢期啦。另外大埔海滨公园另一款嘅樱花。有一个咧就一系列嘅八重樱嗰度咧接住咧就开放啦。咁啊，寻日嘅时间咧，亦都有大批嘅民众咧就去到嗰度影相，咁啊见到一个非常之靓嘅粉红色啊，点缀咗咧就系寻日咧就灰蒙蒙啦，灰蒙蒙嘅景色咧，咁啊所以都好多人啊去到嗰度影相打卡。咁啊甚至乎咧有唔少嘅市民更加带住嗰啲叫点咩，一支炮，一支长镜头咧就去嗰度影。咁啊其实咧就公园入边啊。这个一个叫做樱花咧，就净系得10棵嘅啫。咁啊，同赤鱲角南路樱花园嘅花海咧，就有不一样嘅感觉。咁啊，今次见到大埔海滨公园咧开嘅一个樱花品种咧，就系八重樱嚟嘅。咁啊，花色咧偏向红嘅，咁啊呈现一个咧就吊钟嘅形态。花瓣咧就重叠，并且咧就下垂噶，咁啊相当之有一种美艳啊吓，羞愧嘅美艳喺度。虽然数量唔多，咁但系咧八重樱独特嘅颜色就成为咗公园入边咧好重要嘅一种嘅元素，引起咗好多嘅朋友咧去到注目啦。咁其实原来唔单止咧就净系得樱花嘅，附近嘅绣球花啦，最近都有好多地方咧，啲绣球花都开得相当之出色噶吓。咁有绣球花，咁亦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色彩，包括蓝色啊、紫色啊、粉色啊、黄色咧，咁可以话相当之靓。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去到嗰度咧就望一望呢一个咁靓嘅花。咁另外另一边厢沙田石门安景街公园啊，咁园入边咧亦都有一排富士樱啦。啊，富士樱咧，咁大家都好多人好喜欢，因为够大棵嘛。富士樱近日亦都开花，咁大概咧就开咗五成啦。咁预计咧将会几日之后咧就开到满晒啦。啊，到时咧又会有好多人去到嗰度咧就影相啦。咁所以咧即系靓嘅，咁希望大家咧喺欣赏呢啲花之余咧。打卡是 OK 的，都欢迎大家打卡的。但是记住，眼看就手勿动，如果个个都去摸下佢啊，就想着我都是拿个树枝过来一起拍下相，个个都抱着这些心态的话，这样的话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很容易呢会整烂晒啲花，之后呢又会可能多了啲栏杆在这里，没那么好了。所以呢爱护大自然非常之重要啊。 暗黑 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 当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如曾因我重复那大门关上了，留下窗边缝隙之间，仍然天空的光线。 早上的时候找来这首音乐作品 The Bright Side Color。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六点二十三分的时间，听众早晨，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95%的早上。今天早上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就马拉松啦，香港马拉松咧就顺利举行啦，咁啊亦都咧就见到有相当之多嘅出席率啊，亦都系历年之冠啊！无论系十公里定还是半马、全马咧，咁啊见到出席嘅人数咧个都相当之高啊！咁啊大家都好似真系等咗好耐咁样，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即系做得好啦啲成绩。咁啊见到咧网上边都有好多人话到啊，即系气氛好，所以自己都上力上得好啊！於是乎咧，就好多人刷新咗自己嘅一個最好嘅時間。咁啊好啦，大家都可以喺入邊咧揾到屬於自己嘅快樂。 咁除咗咧就系讲紧马拉松比赛之外咧，香港仲有唔同嘅大型运动比赛噶。咁啊，当中亦都有一啲咧就山系嘅比赛，即系越野跑嘅比赛。咁啊，当中见到呢个都可以话喺山界越野跑嚟讲咧，就一个相当之大嘅消息系咩咧？就是、几名顶尖嘅越野跑手啊，咁当中包括咧就系杨志成啦、黄浩聪、曾福祥同埋胡文津咧，就组成咗咧就夹称之为梦幻组合。咁啊，佢哋将会喺2月24号咧就展开嘅毅行者比赛啊。咁啊，希望咧就喺11小时30分之内咧就完成100公里，系100公里嘅赛道啊。咁啊，队长杨志成就话到啦，希望可以挑战一下，咁啊睇下咧。香港华人在这项比赛上面最快能够做到的时间是几多少。他们也厉害的了，其实他们本身每一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单单就以爱好战神的杨志成就为例了，上年就以56小时26分钟就跑完香港四径的超级挑战。四径呢就是有麦理浩径啦，然后亦都有凤凰径啊、港岛径啊同埋惠顺径啊，咁啊四条加埋差唔多300公里噶啦，成为咗咧就四径嘅完成者。咁啊，佢喺呢一项啊，譬如毅行者即系麦理浩径咧，参加比赛亦都相当之丰富经验啊，咁啊参加咗10次嘅，由最初咧就30小时，咁啊直至到不断进步，至到上一次咧就以14小时咧就跑完咁样。咁所以佢自己都话到想做一个挑战啊，希望即系组队。做一个咧就好嘅时间。咁啊，除咗佢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精英喺度啊。咁啊，当中咧，如果你话精英之中嘅精英啊，咁啊，当然咧就系要数到黄浩聪啦咁样。咁佢自己咧，其实亦都曾经有好多辉煌嘅成绩嘅。咁无论喺香港定还是喺其他地方咧，都有参加过唔同嘅锦标赛噶。原来09年曾经做过毅行者的支援队伍，之后8次参加毅行，当中有2次就取得第二名。在上年越野跑世界锦标赛，他为香港出战80公里的组别，总排名32位，而在亚洲跑手来讲，他能够就是排第3位。今天他说到今次是最重要的，就是玩一个 teamwork， 即是4个人都肯定是如果个别参加的话都可以完成的。但是如果4个人一起参加比赛的话，相信那个难度呢又是有第二番的感觉。所以希望各位选手呢加油努力啦。做好自己的成绩的话，在整班朋友一起冲线的时候有一个感动的一刻。 分开加倍念挂， 最好给我比 Santa. Don't you understand? Please don't be mad. 从黑梦，从夜色外我还眼光大，从他日我不能转。想我吗？ 一首作品来自古巨基信 Tyson Yoshi 第二最爱。时间来到六点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军方在邻近美加边境的休伦湖上空击落一个不明飞行物，是连续三日击落高空物体。相关官员拒绝透露最新击落的不明飞行物的外观，以及这个飞行物是否可以操控，抑或只是随气流漂浮。民主党密歇根州国会众议员斯拉金在社交网站证实事件，说有关飞行物已经被美国空军和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员击落。美加两国在星期六都曾经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击落不明飞行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搜查队正是寻找有关飞行物，以便进行分析和了解它的用途。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美方相信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被击落的不明气球的不明物体都是气球，但是和在今个月4号在南卡罗来纳州被击落的气球相比，体积就小得多。山东青岛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向内地传媒证实，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内地网上流传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发出的短信，说接获市局通知，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是准备击落，又提醒海上渔民注意避险，如果有降落物落在渔船附近，请他们协助影相取证，如果条件允许就协助打捞。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表示确有此事，具体是什么不明飞行物他们正是核实。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就向内地传媒说，不清楚具体情况，如果事件属实之后可能会有发布。土耳其的强烈地震连同邻国叙利亚增至超过33,000人死亡，92,600人受伤。地震发生六日之后，继续救出多个生还者，包括一个孕妇和两个小朋友。中国救援队都在当地下午3点几，即是地震发生超过150个钟头之后，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亚救出一个生还者。这个男子获救的时候生命体征稳定。以色列军方在西岸北部城镇杰宁展开首部行动，期间一个巴勒斯坦少年中枪身亡，另外有两个人受伤。以军发言人说，以军士兵在杰宁首部一个怀疑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遭到巴勒斯坦人投掷爆炸物和石头，于是开枪。发言人又说，注意到有报告说在博火期间有武装人员受伤，而以军就没有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一个14岁少年遭以军实弹击中腹部，其后伤重死亡。有传媒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至少46个巴勒斯坦人在以巴冲突之中丧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 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系陈家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嘅院长，亦都系一个肠胃科嘅教授。香港电台是陪伴我成长的好伙伴，由70、80年代开始的节目，例如《黄金的旋律》、《青春交响曲》，以至后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陪伴我度过很多个不眠不休的晚上。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早上嘅时间嚟到6:37，咁啊继续有神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喺度啦，咁啊小白嘅打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呢唔知係咪大雾呢，我出面我都睇唔到，即係我因为我初头就尋日就好大雾啦。 唔係好大霧啊嘛，仙境啊嘛，即係將軍澳變咗睇呢個新聞報道。我琴日就冇經過將軍澳啊，不過琴日咧我亦都睇話對一眾咧馬拉松嘅跑手咧都一個好大嘅挑戰。 嗯，係啊，係啊，係啊。 誒，因為嗰、那個潮濕啦， 濕度啊，係啊， 濕度啦，咁令到即係大家都會即係跑得辛苦。 嗯， 咁但係都成績都唔錯啊。 係啊，好多人都跑到自己最好嘅時間，氣氛好啊。 是啊，咁、所以大家都会即係即係尽力去完成自己想做嘅事。 嗯， 即係呢个成日话马拉松呢，而家好多人参加都唔係为咗个成绩，係、为咗一个对自己一个挑战，甚至乎係对自己一个交代，就话我人生里边希望完成一件事咁样。 係啊係 啊， 啊，不过好、多人呢就问我有冇跑马拉松，其实我就冇跑嘅。 嗯， 因为我咧就觉得跑食屎路真系好似好闷。 嗯，嗰个越野赛啦，或者你嘅强项，或者你嘅喜好啊， 我嘅喜好啦、 越野赛咁样咧。 咁啊，所以都未跑呢个马拉松啊，我仲未喺马拉松上面揾到自己嘅肯定，因为 系啊，咁好得意嘅。咁成日好多人话，譬如跑步啦，游水啦，甚至乎系踩单车，呢啲系不断重复一个动作嘅运动嚟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跑步就系咁跑啦。 嗯。 游水都系咁游啦，踩单车都系咁踩啦，即系呢啲重复不断嘅动作，你同譬如话打关斗，即系嗰啲体操啦，又或者系其他唔同类型嘅 足球咁样， 壁球系会成日都有啲唔同嘅动作你要进行噶嘛，咁啊点解要玩一啲咁叫做重复咁沉闷嘅运动咧？ 嗯， 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喂，佢虽然重复啫， 但係嗰種重複就係鍛鍊一種耐力嘅精髓。 哦，係啊，係啊，同埋我有聽過一啲馬拉松選手講咧，佢話係啊，因為雖然我都係同佢哋講同一番説話，即係好似你鍾哥你頭先講，喂，好似好悶啊，對住石屎路咁樣。佢話唔係㗎，就好似你所講一樣，要恆心同埋高度集中。 係啊， 原來佢哋嗰啲一路跑咧，要仲係真係做到好成績嗰啲嘅，一路跑咧，一路要好好地調節自己嘅呼吸啊，速度啊，跟住咧可能要有啲好細微嘅肌肉嘅換位，去到咧俾某一組肌肉要休息，即係個跑姿咧要成日好集中精神喺自己嘅跑姿上面，有陣時轉一轉，又俾嗰啲跑緊嘅肌肉咧就休息，咁啊可以令到個成績好啲，好難嘅原來。 所以我成日覺得咧，人類呢種物種咧幾厲害啊！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嗱，佢可以不斷轉換唔同姿勢嘅運動啦，即係譬如踢波咁樣不斷轉換噶嘛。咁或者好似做同一個動作嘅跑步又可以，即係呢種生物咧，即係幾有趣嘅存在嚟嘅。 我哋呢種生物 係幾有趣嘅存在， 都係。 即係諗下，其實好多其他唔同嘅動物咧，可能都有嘅。咁但係人類咧，就好似零零舍舍咧，好似多啲變化咁樣。 其他動物咧，有陣時人，譬如大象咁，泰國我都好似有見過有啲大象足球比賽咁上下噶嘛。咁佢哋都係訓練只大笨象衝過去，咁衝緊過去嘅時候，咪唔覺意踢到個波，咁咪一齊踢波咯。即係個感覺都係咧，係用一種跑姿去到做埋其他嘅嘢。但我哋係為咗踢而踢噶嘛，即係個踢，譬如踢波嗰下，我哋識得拉弓踢出去，係唔同噶呢、這個。 我試下而家翻嚟嘅時候，用跑步嘅速度睇我幾耐可以翻到嚟。可能下个礼拜一咁样， 唔使噶。如果你真系跑嘅话咧，可能都比你想象之中快，可以翻到嚟噶。 好啦，我阵间试下先啦。 好，一阵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望一望出面的天气先，大致多云，有雾以及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最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现在就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4%。早上的时间可能大家都会喜欢喝牛奶，但牛奶咧，发觉都相当之多林林种种嘅牛奶存在噶噃。有啲人咧又会觉得啊，玻璃樽嘅牛奶好啲；有啲咧又会觉得纸包装嘅都好好、啊。有啲咧就中意樽装嘅，好多唔同嘅款式。咁到底你自己中意边一个咧吓？原来在美国有大学咧就发布了一项嘅研究，去到解释啊，玻璃樽最能够保存到牛奶嘅鲜度同埋风味呢一个嘅原理，到底系点样呢？大家都话到玻璃樽鲜奶比盒装鲜奶好饮，原来咧并非系心理作用嘅，亦都咧就唔系话冇事实根据嘅。咁大学嘅研究咧，就系用唔同包装对牛奶味道嘅影响，就决定咗将牛奶放入去各种各类嘅材质上面嘅容器就做实验啦。最终得出嘅结果就系玻璃樽咧，绝对系保存牛奶鲜度同埋风味嘅最好嘅一个容器嚟噶。嗱，研究团队就将牛奶放入去不同类型嘅容器入面，咁啊，从而咧研究包装对牛奶味道嘅影响，当中包括纸盒、玻璃樽同埋三类嘅塑胶樽，就好似例如系 PET、HDPE 同埋 LDPE 等等。佢哋咧就将之前啊讲过嘅呢一种嘅物料嘅容器啦，全部设定为体积280毫升，所以咧个容量系一样嘅吓。装满咧就经一种叫做巴士的方式摄氏77度消毒嘅25秒钟嘅全脂奶同埋脱脂奶。 另外，顾及到大部分新鲜食物喺光照底下，都会因为紫外线光啊，令到咧就系嗰啲叫脂质啊、蛋白质啊等等嘅氧化，咁啊令到质量变差，失去鲜度同埋风味。所以研究人员将牛奶嘅样本啊存放喺完全黑暗以及摄氏四度嘅低温环境，以防止咧就系光氧化噶。咁经过咗咧就系1、5、10、15日啊，亦都有试味同埋进行感官嘅评价，同时从科学嘅角度判断有几多挥发性嘅化合物从呢一个嘅包装渗到去牛奶入边嘅话咧，实验10日之后咧，团队都邀请公众叫做盲试，即系你乱咁试啦，抽样咁试，经过多方嘅数据，最后得出嘅结论就系、是。纸盒同埋一啲嘅 LDPE 容器最明显咧，就见得到咧牛奶嘅新鲜度同埋风味系会下降噶。至于脱脂奶比全脂奶更加容易变质噶、哦。当中咧，如果以纸盒装嘅牛奶被评为味道过气，有明显嘅雪柜嘅味道，雪柜即系冷藏味啊吓。嗱，香甜嘅味道亦都冇晒啦咁样。相比之下。玻璃樽咧就保存牛奶嘅原本嘅味道咧，似乎系最好，亦都咧就系所受化合物污染嘅程度咧，亦都系最低噶。研究团队就话到啦，牛奶咧系脆弱嘅，比其他嘅饮品更加容易同包装相关嘅异味去到影响。喺呢个研究过程入边，佢哋发现咗牛奶嘅味道极容易受到包装嘅化合物强烈影响，甚至乎咧喺冷藏嘅环境入边，亦都吸收到周围食物嘅气味添。即系你附近有炸鸡髀嘅，啊，原来牛奶都会不经意咧就有啲炸鸡髀嘅味道鼠咗入去。即系唔讲你唔知啊吓，咁佢哋都话到喂，有办法可以令到牛奶嘅保鲜味咧系保存得好啲嘅。一般嚟讲，市面上面啊纸盒装嘅牛奶就较呢个玻璃樽为多啦，咁大家都见到啦。咁但系咧，玻璃容器嘅成本亦都较纸盒容器咧成本高嘅，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咧照买纸盒嘅牛奶翻嚟，但系同时喺屋企咧增添一个专门装牛奶嘅玻璃樽。每一次咧，当你纸盒嘅牛奶买到翻嚟嘅时间啦，咁就倒入去呢个玻璃樽入边保存，咁就再放喺雪柜啦。咁样咧就最能够保存到牛奶嘅鲜味啦。其实唔单止咧系讲紧呢一个牛奶遇到呢一个叫做味道变异嘅问题噶，其实讲紧好多时候大家饮汽水咧都话到，诶，好似啲味道几容易去到改变，系唔系咧咁样？其实都是的，原因就是因为汽水不同的汽水其实它们也都有不同的formula，例如黑色汽水，当它放入去罐装玻璃樽，甚至乎是不同的器皿，不同的器皿即是例如那些机出的汽水，它们原来的程式，汽水的程式都是不一样的。有指出不同的方程式的汽水它们和不同包装的层次的一个叫做譬如玻璃樽甚至乎铝罐呢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化合作用的。情形就好像刚才牛奶所提到的一样，牛奶它也会因为这个包装产生不同的味道的变化的、哦。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包装例如是纸盒甚至乎就是塑胶罐会释出不同的化合物，影响牛奶本身的味道。汽水都是一样的，而且汽水它更加容易就是和这个的包装产生不同的变化，味道上的变化。所以例如将一些的叫做汽水放入铝罐的时候，它有特定的程式去到提炼这个汽水的，令到化合物产生变化的同一时间也都相对是改变这个汽水原本的味道。玻璃樽的 formula 就更加矜贵了，因为是最能够就保存到原本汽水的风味的。所以大家就说到，咦，好像呢原来不同的汽水它们的 formula 好像是不同，味道是不是不一样呢？是，味道是不一样，因为连它们本身的方程式都已经有所改变了。听到好像很复杂感，简单地来讲，即是不同的器皿的汽水呢其实的味道是有啲唔同嘅，因为佢原本嘅程式都已经唔同啦。咁所以今日早餐你饮牛奶嘅时候，可以谂下味道点呢？当你中午或者夜晚食饭嘅时候，如果你饮汽水嘅，又可以谂下个味道原来又真系不一样嘅、哦，感受一下不同味道带俾你味道上嘅刺激啊！ 人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便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天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那家，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只跟那花朵。苦水催甜蜜作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哑，嫁作得准吗？无谓征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 信嘅盲婚雅嫁，早上嘅6:52啦，有今日朝头早咧一个职场 QL 系列，今日朝头早咧会有啲 IT 达人啊，同我哋讲下一啲有关于 IT 啊，最近一个火热嘅问题系啲乜嘢咧？大家一齐听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 IT 系列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最近咧都睇到好多有关于新闻消息啦。咁如果系财经方面嘅话咧，就得意，因为有一啲嘅叫做 AI 咧喺一啲公开嘅平台上边咧，咁答错问题累到公司股价咧就跌咗啲啦，跌咗成一成都唔系啲噶啦。好啦，咁但系类似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 AI 咧。到底佢可以做啲乜嘢嘅咧？咁而家智 hit 嘅 AI 其实又有边几款？将来又系个发展又点样嘅咧？咁啊，都系揾阿图同我哋讲下啦。 嗱，咁最近新聞都肯定好轟烈嘅咧，就係講緊而家 Microsoft 佢設計咗一個都一個 AI 嘅工具咧，叫做 ChatGPT 啦。咁其實顧名思義，其實就係我同人傾偈嘅。係啊，咁所以其實主要都係一問一答。咁啊，係啊，你真係當揾個機械人同你傾下偈咁樣，咁啊，你當然可以問下佢問題，佢就答你啦。 我好好奇啫。发明一个机械人出嚟，然后佢又净系同你倾偈，咁咪好大费周章咯。而家电话嗰个倾偈嗰个唔得嘅咩？而家 咁当然唔系唔得，只不过咧相对地咧就人性化好多啦。咁啊，譬如可能你问佢一啲问题，即系可以好刁钻嘅问题，咁佢都答得到嘅。咁除当然啦，如果过分口语嘅佢翻译唔到，咁呢个另计啊。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揾佢做啲咩咧？可能帮手写篇论文， 论文添啊，哇！ 系啦，咁你谂下，跟住咧又可能帮手写下曲， 吓写曲啊？咦，即系全部都系一个人要做嘅嘢，就你就可以叫晒 AI 做。 嗱，咁當然現階段咧就係一啲文字上面嘅工作，因為你同佢傾偈嘛。咁只要佢文字上面答到你嘅咧，佢就會答你啦。 會唔會有人問嗰啲好深嗰啲問題啊？例如你憎唔憎人類啊？呢啲咁樣噶？ 咁呢啲問題，我相信應該有嘅，只不過我當然未知道個答案啦，因為我都冇試玩過啊。咁但係呢啲問題，我覺得絕對即係佢解答得到啦，因為主要都係將我哋所有嘅問題。或者可能一啲嘅對話，將佢全部收集翻嚟，然後佢再去做一啲嘅分析。咁所以咧，佢除咗透過我哋嘅文字之外，佢亦都會揾下坊間嘅資料啦。咁所以先至你可以，佢先至可以答到你嘅問題。咁所以變咗佢嘅嗰個知識庫咧，或者知識嘅層面咧，相對我哋人類咧，咁肯定好豐富啦。 咁除咗呢一個咧 ChatGPT 之外咧，其實仲有冇其他嘅 AI 程式都係研發緊嘅？咁佢哋嘅進度又係點？佢哋有啲咩分別咧？ 有㗎。咁啊，當然啦，如果你想試用呢個 ChatGPT 咧，因為之前咧佢就話佢寫嘅一啲程式上面嘅問題，導致到咧，因為佢係用緊 cloud 嘅伺服器嘅，咁所以變咗聲稱啊，每個月因為咁樣咧而要花費咧幾百萬美金嘅費用啊， 去到做嗰、那個cloud 嗰個費用 係啦，冇錯，維持嗰個伺服器，所以變咗咧佢而家就修正咗，亦都同時咧有其他嘅公司咧就開始去抗衡啦。其中咧就係 Google 啦、，Google 咧嚟緊發展咗一個叫 Bar 嘅系統，係啦，咁都係我嚟同人傾偈嘅。咁當然啦，暫時階段咧就話佢將會公布嘅，咁當然就仲未有消息話正式可以用。咁睇下到時佢整咗出嚟之後咧，佢解答上面嗰個問題究竟係咪都流暢或者準確咧？咁呢個咧到時我哋就會知道啦。 咁如果你話內地方面，好似百度都一樣會有自己嘅 AI 研發緊嘅喎。 係啊，冇錯，佢都出咗準備推出啦，一個叫做民心一言嘅一個又係一個對話嘅系統啊。 咁又係好似外國嗰啲咁樣一路傾偈，其實話你文字上嘅佢文字答到你嘅，佢都可以幫你做好多唔同嘅事情，或者回應你嘅問題咁樣。 冇錯，咁所以變咗嗱，嚟緊都真係越嚟越多呢一啲嘅工具咧，你可以叫 brainstorm 下嘅，即係幫人類 brainstorm 翻睇下究竟有啲咩嘅題目出嚟，因為我都睇過一啲網上嘅資料咧 ，ChatGPT 佢嘅一啲嘅答覆其實都。看完之後都幾即係幾貼題嘅，其實你問佢嘅嘢，佢答翻你啲答案。 所以咪話咧，有啲人已經譬如係寫論文咧，會突然之間依賴咗啲 AI， 咁睇下 AI 可以寫到啲咩嘅論文出嚟，然後就照交啊。咁多咗好多呢一類咁嘅講法。咁所以話咧 ，AI 本身嘅研發，我覺得冇錯嘅。咁問題就係在於用 AI 嘅人咧，到底抱住啲咩心態去到用呢啲 AI， 同埋可能即係聽眾都要有個 concept 啊。我哋成日都話佢係人工智能，即係就唔使話下下即係做埋個機械人出嚟先噶嘛。機械人而家未做噶嘛，咁淨係一個嘅系統。咁呢個系統係暫時都係文字啦，或者遲啲可以變成聲音啊。當呢個文字佢再攞多啲 big data 嘅時候咧，咁可能連機械人嘅技術都成熟，就套入去個機械人腦入邊噶咯。 我覺得啊，都幾快出現嘅啦。可能而家嚟講有道德嘅問題啦，跟住就係仲有儲存容量呢一個嘅控制啦。我覺得咁當然儲存方面咧，其實應該已經越嚟越好噶啦。咁啊，睇下幾時即係做落一啲更加細嘅晶片，而可以儲存嘅容量更高。 咁將來咧，你估呢一類型嘅 AI 貨思到嘅，其實可以幫我哋做啲乜嘢咧？ 好似啱啱咁樣啦。咁其實你只要問到一啲嘅問題。佢就已經答到你，咁視乎就係你問嘅問題係唔係幫得到你啦。咁如果你嘅問題係幫得到你嘅話，基本上佢如果答得到嘅咧，其實都應該幫助到你想要做嘅嘢。 哦，其實感覺上有少少似咧，就係人類開始啱啱用網上邊 internet 嘅時候啦，一用咁喺網上面發覺，哇，原來有好多嘢係可以唔需要靠書本已經得到咯。咁而家就直頭咧，一樣係上網，但係你直頭已經有一個嘅叫做 AI 系統可以直接回覆你嘅問題，而佢係經過思考，唔係一個 push 嘅形式去到俾一啲資料我哋。咁我諗呢個係最大嘅分別。 可能學你話齋啦，之後可能就係佢真係自動去提供一啲資訊俾你，而你覺得啊係、哦，我係想要呢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將來又應該係呢一樣嘅趨勢啦。 咁啊，睇下 AI 將來點發展啦。因為有啲新消息啊，圖啊喺節目入邊同我哋講下啦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好，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吓，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知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boot boot 啊，又嚟啦！呢、这、一个 segment 啊，相当有趣。好啦，7:08分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师傅喺度啦。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咧，已经同大家准备咗啊，交通组嘅成员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 ，boot boot 又系我。 系啦，又嚟到啦。咁啊，出边都应该唔需要 boot boot， 系咪交通都几好啊？不过大雾啊，大家揸车系咪大雾啊？出边 都几大雾啊！翻嚟嗰时都。 咁啊，大家要即系开下啲防雾灯啊，唔知使唔使咧？ 都慢少少啦。 慢少少啦，系啊，有阵时真系。你以為自己睇得清楚，有陣時可能真係睇唔清楚。 有時真係近咗就係、是，即係有啲嘢去到好近先睇清楚咯。係 啊 係 啊，盲點啊呢啲位，大家即係駕駛人士都要特別留意住。 係 啦，如果你即係大霧嘅，咁啊開翻啲車頭大燈啊， 冇錯， 人哋容易睇到。所以成日都話車頭大燈咧，都有真係有啲人會問嘅，啊其實都唔使成日開啦，係嘛？其實係唔係話俾你睇唔睇到條路？ 係俾人 俾人睇，因為政府好好，即係譬如嗰啲路燈咧。街灯其实真的都几光猛，老实说你不需要特别开车头大灯，你都看到条路 嘅， 系真的车头大灯是俾人哋睇到你存在。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嗯， 咁我哋讲翻就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果栏。咁封路情况，咁屯门赤立角公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隧道出口一段慢线系需要封闭嘅，咁而近住出口一段快线咧就已经解封，咁大家留意翻就可以啦。 嗯，咁啊，交通方面都几好、 啊。系啊系啊，咁讲开大雾啦，琴日马拉松，我谂好多跑手都失咗预算嘅、 啊， 因为都即系又焗啊又辛苦、啊。 系啊系、啊，但系成绩都几好、啊， 唔差嘅。 可能气氛好啊。 系啦、啊，又隔咗咁耐。 系啊，磨咗好耐。 系啊，大家又 练咗几年啊？ 四年啊，练咗。 练咗几年啊？ 冇错啊， 不过 唔止佢哋失预算啊，好多。去香園圍口岸的朋友都失了預算、啊 哦、那邊的情況怎樣呢？首先香園圍那邊呢，它是不是一定是貨駕駛人士過關還是怎樣？ 不一定的，但是呢因為它呢原來是全香港第一個可以泊低駕車然後過關的陸路口岸、 嗯、 作為一個新口岸有這麼有特色的呢，就吸引了很多駕駛人士想著剛剛那個週末呢想著去玩一下的、 嗯， 咁因為我哋禮拜一先開通嘛，咁第一個週末就係啱啱過禮拜六日啦。係，咁就介紹翻先啦。嗰、那個停車場有兩個嘅，一個一號，一個二號。一號 係咪政府嘅兩個停車場？ 政府嘅，係、 okay, 啦。咁一號停車場咧就係俾私家車啦、傷殘人士私家車同埋電單車泊嘅。咁、 嗯、 二號就係俾客貨車泊啦。咁、 嗯、 可以預約，亦都可以 walk in 嘅本身。 哦，咁都好周到喎、 啊， 其實。 係啊，其實。咁預約 個預約係咪用 internet 預約 嘅？冇錯，用網上面嘅平台預約。 打電話就唔得㗎。 冇打電話。 冇打電話㗎啦。 係啦，冇錯冇錯。 網上預約。 係啦，預約咗咧。有咩好處呢？本身最大的機會咧就係有位啦。 嗯。 咁第二咧，原來泊車費都會平少少。 哦，有啲咁嘅事。 冇錯。 咁幾好喎、啊。咁但係預約佢有冇話我 book 咗個位啦。 係。 我係 book 埋我幾時 check out 咁樣。係 啦，你預約譬如話今日嘅八點去到聽日嘅八點。 哦。 咁就揀位嘅本身。 係。 咁講翻個收費啦，時租咧。咁就冇預約嘅咧，標準咧就係10蚊，預約咗就9蚊。 嗯，哦，拍平一蚊喎。 係啦，拍24小時咧，標準80蚊，咁預約咗就70蚊。 哦，哇，都係幾好喎。 嗯，冇錯。 又唔係話好貴，即係而家 真係真係同拍標位差唔多嗰時租就係啦。咁夜拍咧就係標準60蚊，咁就預約咗就55蚊。咁、 嗯、 夜拍就係朝六唔係晚六朝八。 晚六朝八。 冇錯冇錯，即係18至08。 係。 系啦，咁、那个平台本身就点玩嘅呢？就先揀泊车同出车嘅时间同日期啦，然后就系查询可以预约嘅车位，跟住就入你嘅电话、或者系 email， 咁你就会收到短信确认码，然后登记咧你要入场嘅嗰张卡系八达通。定系信用卡、 哦、要 入埋 number 噶啦。 预约嘅时候已经做 埋，冇错冇错。咁、哦、你入场嗰时候，你要攞翻同一张卡出嚟嘅、 啊啊， 如果唔系就入唔到噶啦。 系、 啊、或者系计翻标准咁。 咁都好啊，咁唔好话又俾啲人又唔知咩人又霸咗咁样，即 系 好似啲羽毛球场咁嘅情况， 炒咗嚟。 如果呢啲位都真係炒嘅 話，好衰咯， 真係打屁股啊！暫時 呢啲就係啦。不過預約咧，你就唔可以話：哎呀，我今朝醒起，不如我去香園圍玩一玩，就不如而家臨出門口之前登記啦。其實唔得嘅，咁要早4个钟至7日做。 4个钟至7日，即係最慢就4个钟之前就做咗㗎啦。 係啦，最鬆就係7日。 嗯。 咁預約嘅時間咧，最少係預約2个钟。 2个钟。 係啦，咁如果你係泊1号停車場嘅咧，最多可以預約7日嘅。 係。 咁如果你泊2号停車場咧，最多可以預約3日。 其實俾你預約7日，一般嚟講都應該夠用啦。 係啦，你其實如果你真係多過7日嘅，你不如就正經打翻係啦，公共交通工具。 係啊係啊，明白明白。 咁你提前，如果你话想更改或者取消预约咧，你都要提前最少4个钟做嘅。 系， 咁会收翻100蚊嘅行政费。 嗯， 咁其实呢个理论上呢个制度都几好啊， 啊 应该唔会出现嗰日嘅情况嘅。咁讲翻，其实嗰日系咩事咧？咁就系原来 walk in 嘅人太多。 嗯， 咁加埋有好多嘅车咧，系冇按预约嗰个时限走啊，即系泊过钟。 哦。 咁可能即係话上面有嘢做，跟住就返唔切落嚟，走唔切，咁就压咗车位压耐咗。 咁咪拍过钟嘅话，其实係都係又当返 walk in 咁继续收返佢钱。 咁就讲返如果超时呢，超时头2个钟呢係收返标准钱嘅，即係譬如话係10蚊1个钟。咁跟住头2个钟过之后呢，每个钟呢再加 50%， 即係譬如话你拍咗10蚊2个钟，10蚊， 嗯， 然后之后嗰钟就会计 15蚊， 冇错， 15蚊咁样， 系啦， 跟住仲会唔会再上噶？ 唔会噶啦，就15蚊，15蚊，15蚊， 咁咪就系呢、这个，大家都会觉得。 平得滯，係咪？ 我同你係駕駛人士都會覺得， 喂，其實15蚊都 OK 啊， 比極都係15蚊。你出面嗰啲商場都20几啦。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正經，即普通，就算係爛地啊， 係啊，係啊，係啦， 呢個價錢、啊。 係啦、 啊， 咁就抱住個心態就係過時咪過時咯。咁咁啊慘喎，過咗時個車位仲喺度嘅話，咁嗰啲原本 book 咗嘅人咁咪冇位咯。 就好似禮拜六咁樣啦，好多車主都話我預約咗啊，但係等咗9个字先入到場，甚至係入唔到場。 咁点算啊？ 甚至系琴日运输署都呼吁司机系直头唔好揸车过去。 哇！咁佢人哋 book 晒， 咁就会话会退翻钱，咁但系唔系钱嘅问题，有时就真系失咗预算嘅问题。咁、所以暂时呢个系统咧就暂停咗、 嗯。 即系我啱啱临入嚟之前，我都上一上去。 即系预约系统暂停咗。 系啦， 就净系俾 walk in 客。 系啦，咁、我就啱啱揿咗入去睇，都真系查询唔到车位。咁、但系就讲翻点样用俾大家听，等佢公开话可以用翻啊，优化咗个平台，咁我哋再真系大家再预约啦。 系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新嘅措施啦。即系预约个系统，我就咁听咧， 系 真系好好嘅。咁但系如果你预约咗你即系难听啲讲啦，你架车都喺嗰度谂住迟到又或者 delay 赖死唔走嘅，咁佢又照收你钱，你又照俾，佢又真系奈你唔何喎。 系啊，唔通拖走你架车？ 系啦，咁啊睇下制度上方面会唔会有啲改进 优化啦？ 系 啊， 改进系咪真系拖走佢咧？ 或者好似某屋苑咁锁咗佢咧？ 香港人系咁嘅，有阵时咧钱咧我俾咗算啦咁样。 系啦。 但你俾啲麻煩佢咧，佢哋就會遵守翻個規矩。 竟然都有啲報道話係嗰個懷疑個系統有少少問題，搞到超賣咗嘅。咁但係暫時呢個問題係點樣都真係要等翻官方嗰邊再搞一搞佢啦。咁、但係即係大家準備去香園圍嘅，咁大家自己留意翻啦。咁如果有啲咩就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就有啲巴士嘅，上个礼拜介绍咗， 交通都好方便啦。 冇错冇错， 好唔该晒阿高，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喂，点啊？出边系咪五里云雾嗰啲 friend 嚟噶？ 又唔系、哦，冇早上个礼拜四五咁能见到咁低、哦。嗱、不过咧，依家都系白蒙蒙噶啦，就系冇上个礼拜咁蒙咯。咁、我唔知道相对湿度系几多啦。不过 97啊， 排都系。系咩？七啊， 97啊， 97哇，97好似好劲， 系啊， 系啊。喂，琴日咧话跑步嘅时候咧，即系有啲选手跑步期间系100%噶嘛， 吓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00%真系 真系 惨死啊！嗱，一阵再翻入嚟嘅过失，同你同钟哥再讲下个马拉松啦，都有好多嘢值得去讲啊，或者好多嘢可以去分享。咁、但系调翻转头讲翻天气先。咁今日咧虽然系潮湿啲啫，但系继续系天朗气清嘅一地嚟嘅。咁啊，迎接星期一啦，希望大家都系精精神神啦。咁啊，琴日啊有啲跑手们之休息过后，会唔会今日都啊继续个生理时钟调唔翻， 就係話五點幾六點鐘已經起咗身聽你哋晨光第一線啦、啊、咁樣、啊、會唔會係咁樣、啊？ 會啦，最好 係啊，可能即係都橫掂都係啊，早兩日早咗起身。跟住就 keep 住一個早起嘅習慣，咁成日都有講啦，嗰啲即係唔知乜乜乜 CEO 啊，或者乜乜乜有錢人啊，全球十大首富啊，都會同你講咧早起嘅好處嘅。咁啊呢啲就即係唔係我同埋小畫講啦，但係人哋成功之道就因為早起身啦，多咗兩個鐘頭做自己要做嘅嘢，或者已經完成曬啊今日要做嘅嘢，咁就係一個咧。perfect day 啦，完美嘅一天啦，咁啊，祝听众朋友都有完美一天啦。 啱啊， 睇天气交翻俾小白。 好，唔该晒。哦，长情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雾，以及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低水平噶。 晨光大学， 嚟到晨光大学，梗系又有嘉明同埋精卫喺度啦。Hello， 早晨啊， 早晨啊，我哋继续浪漫的二月份，哇，听日就系情人节啦。咁我哋上一个星期都已经卖咗个告白啦，咁就系话咧，我哋今个月份咧都系讲啲喺粤剧界嘅爱情故事。咁啊，上次讲完《帝女花》，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今集都系大家都咦有印象啦，甚至乎又系好熟悉嘅人物嚟嘅噃。 冇错啦，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唐伯虎点秋香啊。 是不是周星驰那个版本大家又好有印象呢？ 其实周星驰的版本其实都差无几，因为那个故事那个大郎呢大概都是这样，就等于射雕英雄传永远都是射雕英雄传这样。咁争在不同人物演或者不同的媒體那個演出作品咧，即可能略有不同咁樣啦。咁啊，即係咧粵劇入面咧，其實就算係周星馳電影啊，佢用緊咧都係一啲粵曲入面都有一啲曲詞係用咗借取咗落去喺個電影度用嘅。我印象中係好似都有唱兩句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唐伯虎點秋香》呢個戲咧，其實咧。本身咧就係、是、即係唐迪生嘅作品啦，係一個喜劇嘅作品嚟嘅。咁就係咧喺《先鳳鳴》入面咧有演出過噶啦，但係開山嘅時候咧，就我揾資料咧就應該唔係任伯開山先嘅，嚇應該係另一啲嘅名伶開山先。咁但係咧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好興呢啲粵劇電影啊，嚇咁啊，所以咧粵劇電影嘅情況之下咧，《唐伯虎點秋香》呢套戲咧就係、是、由任伯嚟到演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點解亦都成為咗佢哋嘅經典嚇？咁啊當中即係我諗大家如果就咁講《唐伯虎點秋香》，即係可能就未必係完全記得啊、哎、有啲咩歌嘅，但係如果一唱咧就一定知嘅。求神求神，诚心礼求内求良缘，吓呢啲咁啊，即系呢啲一听就知噶啦，吓即系呢啲系一听起就即系呢啲咁样啦，咁啊所以即系成个过程咧就摆到明系追女仔啦、嗯，所以我哋今日讲咧就非常之啱啦吓，即系成个唐伯虎点秋香，咁啊相信咧大家略都对于个故事有认知嘅，不过我哋都讲少少啦吓，咁啊呢个唐伯虎咧就系、是、明代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啦吓，即系最劲系佢噶啦吓，咁呢个唐伯虎咁啊，咁佢咧就喺西厢子嘅情况之下咧，就偶遇咗呢个华太师夫人嗰个侍女啊，秋香姐啊吓，咁啊即系如果喺电影版入面就系、是、巩俐饰演嗰位啦吓，咁啊即系咧一笑就钟情啦，本身唔肯笑噶嘛，系咪咁啊皮咁喺度笑，咁点知一笑咧就电晕咗呢个唐伯虎咁样啦吓，咁电晕咗呢个唐伯虎。系啦，咁之后咧就即系为咗咧要追到呢个秋香姐咧，咁就系、是、即系又买船啊，又成啊，咁样即系做一大烂餐嘢喺度追女仔啦，咁样就系、是，咁但系咧最主要追女仔个桥段系乜嘢咧？就系、是、因为头先讲啦，阿秋香姐系华太师傅嘅侍女嚟噶嘛，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咧，咁阿唐伯虎咧。就是为了要追阿秋香咧，就不惜咧佢本身系呢个解员嘅身份啊，吓佢咧都要买身入去华府咧嗰度做家仆喎，啊咁啊，即系你要入到个府，你先至有机会喺个府入面同佢相处噶嘛，即系嗱， 即係簡單啲咁講，即係如果咧，我哋而家嘅即係啲姐姐咧就話有一個禮拜有一日放假。咁但係而家以往嘅即係抽獎者咧，佢就冇一個禮拜放假咁樣噶嘛，佢就無論任何時候佢都係要喺華泰師傅噶嘛，咁所以基本上係你可以話佢唔出關咧，即係佢唔出門口咧，你都冇乜機會會見到佢啦，咁所以更加莫講呢個聯絡方法上面到底點樣處理啦，所以呢個咧就唐伯虎咧一定要即係入到呢個華泰師傅，佢先至有機會識到阿抽獎者。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咧就埋身入去咧，就做呢個叫做華安啦，即係收咗佢啦，收咗佢做呢個勞僕嘅時候咧，就即家僕嘅時候咧，就叫佢做華安咁樣啦。咁但係咧，正正咧，即係呢個華泰師傅咧嘅少夫人咧，就係唐伯虎嘅表姐嚟嘅。咁呢個表姐咧就拆穿佢啦。拆穿佢，因為佢知佢做才子咯，你才子嚟噶嘛，才子你走嚟做家僕，你肯定有啲嘢係咪？你肯定有啲嘢，你入嚟做乜嘢？咁之後就同佢打賭啊，即係佢就講明俾佢聽啦，就係、是、我要追女仔啊，追下秋香啊咁樣，即係打賭嚇。咁所以咧呢、這個打賭之後咧，咁暗砍咧，其實阿表姐又幫緊佢咁樣啦。咁所以咧之後即係唐伯虎佢即係做華安嘅時候咧，就侍奉兩個少爺仔讀書啦，阿華文、華武嚟到讀書嚇，咁即係咧到考試嘅時候咧，咁唐伯虎嘅才華嚇、就反而咧就俾阿太師夫人咧就發覺咗啦，咁之後咧發覺咗之後咧，就終於得到一個機會咧，就係可以俾佢點佢想要嘅女仔即係呢個，所以點解個題目叫做唐伯虎點秋香就係咁解啦。就是俾佢喺個府入面，你自己揀啦，你想要邊個，即係你想娶邊個，就俾你點咁啊。咁唐伯虎本身就諗住得啦，金鋪嚇，即係仲俾我點到阿秋香出嚟。點知阿秋香就嬌橋柳令啊，就匿埋阿神牙嗰啲咧，就冇出嚟應選喎嚇。咁所以咧，即係結果咧，所有人啦合力嚟到去説情咧，咁之後即係亦都相信呢個唐伯虎咧係對佢真心嘅。咁所以咧之後先至肯嫁佢咁樣嚇。咁所以咧呢個咧又係。擺同明就係一個追女仔嘅故事啊！這個呢故事就誠意可嘉啦，我星期聽日我哋係二月十四啊嘛，係咪？係 啊！ 情人節二月十四嘅時候，即係相信大家就要識做啦，即係誠意呢單嘢咧，誠意呢單嘢咧就係你賣股入去，即係做勞僕咧，你都要做嘅。 好彩好似唐伯虎咁早可以做下補習老師啫，唔好彩就真係做家僕啦、洗碗啦、抹地啦，咁但係都冇計噶啦。 冇錯冇錯，即係咧呢度又係另一個故仔啦，即係喺粵劇嘅角度入面嚇，都係一個好經典嘅故事啊！即係大家就係買緊誠意嚇，用緊誠意嚟到打動芳心咁啊！呢個咧就係唐伯虎點秋香啦。 係咁啊，都預祝大家嚇聽日情人節咧都係有一個愉快、開心嘅一個甜蜜嘅日子啦！我哋下個禮拜一再見啦， 好啊！ 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生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身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 昼夜去想，心目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没有谁能为我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最大转意见，目送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伤势会医好，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偏偏希望 早上的时间来到7:29，找来这首歌曲来自郑欣宜 Joyce 的《仍会等》，外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6%， 相当潮湿的一个早上来的。先听听7:30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山东青岛积密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向内地传媒证实，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内地网上流传积密区海洋发展局发出的短信，话接获市局通知，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是准备击落，又提醒海上渔民注意避险，如果有降落物落在渔船附近，请他们协助影相取证，如果条件允许就协助打捞。积密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说确有此事，具体是什么不明飞行物他们正是核实。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就向内地传媒说不清楚具体情况，如果事情属实之后可能会有发布。中美两国因为气球事件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驻日本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新闻稿说，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和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在南海进行演习。在星期六的演习中，涉及舰船、地面部队和飞机，但未有透露演习是在几时展开或者是否已经结束。第七舰队在新闻稿中又说，这次联合行动是区内建立了支持和平和稳定的强大军事存在，又说作为一支准备就水的反应部队，他们支援广泛的任务，包括海军陆战队登陆、人道主义救灾和通过可见和现有的战斗力威慑潜在对手。以色列军方在西岸北部城镇杰宁展开首部行动，期间一个巴勒斯坦少年中枪身亡，另外有两个人受伤。以军发言人说，以军士兵在杰宁首部一个怀疑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遭到巴勒斯坦人投掷爆炸物和石头，于是开枪。发言人又说，注意到有报告说在博火期间有武装人员受伤，而以军就没有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一个14岁的少年遭以军实弹击中腹部，其后伤重死亡。有传媒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至少46个巴勒斯坦人在以巴冲突之中丧生。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有姑先提翻你，康庄道去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意外同时影响到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塞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洪隧的九龙入口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而家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卫理道，七贤道北过海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佬山隧道出九龙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去平石近住泽山道车多，龙尾德网学校。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返旺角方向，通往太子道西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南昌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在马场。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在泥围。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孟公屋。封路情况，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因为紧急维修，去返机场方向近住隧道出口一段慢线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首尔嘅呢一位创作男生啊，无论佢嘅作品同埋佢嘅外形咧，都系非常之文青 feel 噶。佢嘅名叫做 So Charles。舒服好正嘅呢一首新歌，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中游位置第五位。So Chow by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咗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盘点政策，盘点十八区 政策，透过滴漏效应令南区逐渐发生变化。 今集邀请了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分享地区和立法会怎样一同跃动港岛南。 其实南区都是一个几丰富历史文化的一个小区，文化和旅游是可以结合到而受惠到我们每一个社区入面的持份者，其实真的很重要。 盘点政策 25号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情人节同情人讲得最多都是这几句，其实同家人讲都得的，不需要吝啬，要懂得对家人表达你的爱意。我爱我的家人，讲出来又得，传个短信都可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21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97%啦，即系落得出雨咁滞啊，佢又好似未， 又未，但系又湿咯， 好湿啊，湿系啊，咁啊，大致多云啊，有雾及有一两阵嘅骤雨或者微雨咁样，日间短暂时间亦都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展望一下听日先啊，气温咧显著下降， 嗯， 星期三朝早咧相当清凉添，哦，随后一两日又唔使担心啦。日间部分时间又有阳光， 系有翻阳光啦， 几好啊！听日如果气温下降嘅话咧，即系上天都送俾我哋有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点解咁讲咧？情人节虽然天气冻，暖粒粒啊，梗系身边有个人啦，咁啊暖粒粒咯。 咁又唔好咁讲，唔系个个人身边都有个人。 冇唔紧要噶，都系上次钟哥都讲噶，你屋企人噶嘛， 冇 错噶嘛， 系啊， 系咪？ 系啊， 你会唔会约朋友去过情人节咧？ 唔会啊， 点可以咁谂噶？唔得噶， 阿欧都冇错，因为真系有啲人可能冇拍拖，我唔中意拍拖， 嗯， 但你有朋友噶嘛？ 嗰阵时即系 N 年前，你即系讲十几廿年前咧，啱啱兴独男呢个字咧，就系情人节约唔到女朋友。咁一班睇唔過眼其他有拖拍嘅人衍生出嚟一個字眼嚟㗎嘛， 是 即係我想整鬼佢呀，又或者係即係做啲嘢整蠱下佢嗰啲咁樣呢，就叫做獨男咁樣。而家都冇咗呢個字， 而家冇㗎啦。不過呢，你講開獨男獨女呢，其實呢，不如講下呢一個啦，即係少少地用一兩分鐘講。我有朋友呢就搞咗個活動㗎嘛，佢開書店嘅，咁就2月14唔係個個都有情人過㗎嘛，咁佢就搞咗個獨男獨女讀書會。佢请啲单身嘅朋友仔嚟读下书会，因为读书会咧本身系可以玩到好耐嘅，即系够你消磨到两三个钟头，可能你又揾到情投意合嘅另一半咧，系咪先？ 读书你可以读一世噶嘛？ 系啊， 即系成日都话啦，穿越啊，即系你睇嗰啲穿越剧啊，喺现实生活有冇咧？系有嘅，你睇书就可以穿越噶啦嘛， 系啊， 睇书你都可以睇到另一个世界嘅嘢噶。 冇错冇错，咁啊，我哋节目都系动静皆宜嘅。头先讲完咧呢个民政嘅推介，讲翻。个动态推介 运动啊， 系啦，琴日咧咁啊，呢个香港马拉松啦，咁啊97.5% 嘅出席率， 好高， 哇，创新高啦，咁啊，即系计划紧11月再举办，你即刻会喺度谂啦，喂，够咁快咁啊，因为之前咧。又係好似Rugby Seven 咁啊， 其實人哋一直都係11月嘅， 人哋一直都係11月嘅，即係因為有兩三年定四年冇搞啊呢個馬拉松，跟住就一路褪一路褪咁啊，褪到嚟依家啦，咁啊，琴日35,000人參賽嗱。我人生之中咧中意兩個人嘅，即係一個咧就係鐘哥，一個就係發哥。 哇！ 發哥第一戰 啊！ 每个人都唔同噶嘛，系啊，我有好多唔同面向噶嘛。嗱，不过咧今日唔讲钟哥，除非你好似发哥咁样 跑咗呢个10K， 系啦，我更加中意你，系咪先？ 发哥话首战十公里，弹下几开心。咁个时间都靓仔嘅， 靓仔啊！ 当然以发哥六十七岁去讲啦，咁啊一个钟头3:58去完成嘅，咁啊即系喺两万几个十 K 嘅跑手入边咧排5190啊！咁啊，当然啦，发哥就话即系有媒体就即刻访问啦，喂，发哥，即系十 K 之后有冇打算挑战半马同埋全马？发哥点答咧？发哥就话自己仲后生。 年纪仲细，大啲先啦。 年纪大啲先啦，咁好幽默嘅，好幽默嘅。永远呢啲发哥嘅对答咧，唔好话系金句，直情咧佢答问题咧已经有巨星嘅风范，觉得啊。 不过而家譬如话香港举行呢一个马拉松咁样讲啊。其實大家唔係太過留意究竟佢成績係點樣嘅，留意一下，即係就算你破紀錄又好咩都好啊，冇乜人去留意，反而留意咧有幾多人去參加啦，或者係咪有啲名人參加啦，佢哋會講啲乜嘢？近呢幾年全部都係向住呢個面向。 咁冇辦法啦，宣傳都係重要嘅，吸引一下其他海外嘅跑手，即係譬如琴日跑得最叻，有啲可能嚟自非洲嘅跑手啊，佢都想咧，其實成個賽事咧好似四大马拉松咁样搞嘅，即系往后嘅推进。因为你谂下，边个唔识发哥系咪先？个个都系睇英雄本色大噶啦。你睇啲南韩嘅朋友仔，可能有机会引到啲南韩嘅 artist 啊，或者其他国家嘅 artist 嚟参加咧。咁到时我哋就真系盛事嚟噶啦嘛，系咪先？即系到时就更加多人去即系做到嗰个叫做引流嘅效应。 BTS 过嚟同你一齐跑嘅， 系啊。 哇，我谂。个个都话俾你听去操噶啦， 其实都系噶。你谂下，曹星如啊，都自己跑半马啦。咁呢啲都系叫做成个亚洲区有名嘅运动明星啊。 我嚟备战啦，佢又可以。 我就即系叫做咩行外人啦，我跑步完全唔识添啦。咁就话欧讲到话，如果十一月再举行嘅话，真系如果啊真系成事嘅话咧，其实一年咧一个人可唔可以跑两次马拉松？ 可以， 因为咧以我嘅体能嚟讲咧。如果我跑一次啊，真系跑一次嘅话，我谂我要回气几年先得。 唔会啊， 一年两次、啊。 我知道你开始练习， 我睇好你啊， 春 哥系啊， 仲要都睇好你。 仲要点样咧？嗱，我介绍个人俾你识啊，其实你都识噶啦，你唔止识佢，佢都识你。 边个啊？ 蔡思贝系啊系啊，咁啊蔡思贝咧， 佢都跑咗， 都系用咗两个月时间练习咗30课咁样啦。咁啊跑咧，佢啊跑半马，其实都唔系跑10K，个成绩几好啊。其实破咗自己 PT 啊，即系破咗自己个人纪录咁样。咁有另一位朋友余德成啊，即系之前个心都唔系好舒服噶嘛，佢又出嚟跑都过到， 好嘢， 系啊， 佢又好嘢， 唔系啊，所以我觉得钟哥你系有希望嗱。我知道点样引到钟哥跑小白你知唔知啊？ 摆个机动战士喺前面， 摆个萝卜喺前面挂住咁 啱啦。乜嘢系你嘅萝卜呢？可能金钱系唯一啦吓，咁样嗱，有217个跑手咧获得10,000元嘅特别奖金。 哦、 其实咧，好多人都话特别系我细个咧，妈咪，因为我呢个马拉松我参加过5次啊，咁我妈成日都话：，喂，你又跑啊？又要俾钱，佢知道要俾钱跑嘅，佢好醒嘅。佢话你又要俾钱，又要跑，又要辛苦，都唔知道你为乜咁样。咁当然啦，系为咗自己挑战自己啦， 为咗健康都好好啊， 为咗健康啦，等等啦。其实咧有好多人咧，其实跑步咧就系跑个好成绩咧出嚟有钱嘅，因为咧本地咧一啲叫做全马嘅跑手咧，只要喺3个钟头，男人就3个钟头之内啦，女士咧就3.5个钟头之内完成咧，就可以获得10,000元嘅奖金。今次嘅赛事咧，一共有151个男人啊，同埋66个女士咧达标嘅， 即系感觉噶啦。总之你入咗呢个时间咧，佢就会俾钱你啦。 系啊，3个钟头之内完成全马就有10,000元咯。我身边咧社交平台有一个， 其实都几好啊。如果你每年都参加呢个比赛，你每年感觉有10,000元。 咁要练嘅， 要练，咁梗系要练。 人生里边咧，每一日都已经为咗钱去奔跑噶啦，即系跑马拉松。 人生为咗钱，你唔系奔跑，系奔波啊， 系奔波啊，呢个系奔跑啊。喂，呢件事浪漫啲。嗱，你攞咗10,000元，你买全年嘅跑步配备又得。依家啲跑鞋成1,000-2,000元一 只，可能买得2-3对咋， 仲可以请朋友食饭，系咪先？ 每日都要为咗呢一样嘢咁样行都几。 你唔好咁样皱晒眉头啊！我下年靠你请食饭。你快啲去练跑啊！真系嗱， 头先咧讲咗好多好轻松噶啦，接住落嚟咧，我想好认真讲少少，嗱，睇下两位拍档有咩观点。嗱，话说咧，琴日咧跑步比赛入边咧，有啲咧冇报道嘅人咧，就走咗去跑，我就想同呢啲人讲咧，就真系唔好，唔好嘅意思咧系好严肃嘅。第一嗰样嘢系咩？你唔守规矩啦，人哋搞个比赛系咪先俾晒钱报名，你咪对报咗名嘅人唔公平咯？你赛后仲攞埋人啲完成咗嗰啲奖牌，即系个纪念品咁样挂喺度，你又觉得 OK？第二呢、這个真係好严重的。因为呢其实呢我每次报呢个比赛嘅时候呢佢都有一个紧急联络人嘅。嗰、个紧急联络人呢就係填返屋企最亲嗰啲人啦俾返个电话啦。点解要填呢啲呢佢今年呢未有个追踪系统嘅。如果你真係合法去参加呢个比赛啦合规矩啦唔好讲合法啦合规矩参加呢你有起咩事嘅时候咁人哋即刻嚟救你。救完你之后呢就打俾个紧急联络人啦。你咁样无端端去到呢你搞到啲救护人员呢叫做有啲呢手忙脚乱啦。同埋到时呢你有起咩意外呢除咗你要承担返之后你仲搞到人。其实真係好唔好。即係有好多嘢可以契嚟玩㗎嘛。我真係唔明白。即係咁样去呃拉你冲入呢啲比赛唔守规矩真係好差呀呢种行为。 我又讲都费事讲呀。因为睇到呢你大家睇任何嘅媒体都知呀。咁其实如果佢係有咁諗嘅。是一个真是为他人着想的人他已经不做这些事。所以他既然做得这些事他怎么会想过其他人或者整个大会又或者将来会有什么衍生出来的问题他不会的嘛。所以讲他都多余。那你喜欢就这样咯。但是反而我觉得是主办单位下一次搞的时候呢就真的要想一些方法杜绝这些事。你越讲呢你只会令到这个啦又或者其他人呢会做 有啲越亏效应啊，情况好似嗰个食回转寿司嗰、那个系嘛、啊， 甚至只会咧，即系佢哋会更加想挑战嗰个嘅嗰、那个呢个运动有冇其他漏洞啊？ 又会唔会借呢个运动想达到某一啲目的啊？ 系 啊， 咁、啊、你越讲佢只会做嗰啲嘢啦，你睇到佢。佢都係想要大家嘅焦點啫，咁攞咗一日啦，咪俾佢咯。咁、但係反而係個主辦單位下一次搞嘅時候，點樣去做得更加好 謹慎啲、審慎啲啦。其實如果大家想參加啲跑步比賽嘅，你今次冇報到嘅，香港有好多同類型嘅比賽啊， 真係啊！ 你唔同單位又有做嘅，喺唔同地區，有啲可能喺主題樂園做，有啲又可能喺圍繞住個單車徑跑。其实乜嘢都有得跑， 即系好简单。你有能力嘅，咪报名自己去赢咯。佢冇能力嘅，咪用呢啲方法咯。咁只不过系佢代表咗自己冇能力嘅一个嘅象征啫嘛。 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 For you、oh、yeah, yeah, For you、oh、yeah, yeah, For you、oh、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your breath, and if this pain'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It's for my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只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贵族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心经足够载，我性格注重养生，人生信我的事不多，唯有你可以激起我斗志，财富要积上越靠上，唱情歌。世界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能够因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跑得快是世一，定还是守规矩才是世一？我觉得守规矩重要一点。MC 张天赋是世一， 安全咧先至系世一啊！ 系安全都重要，健康都是世一。 系啊，安全健康才是世一啊！喂，最近咧都见到有啲网上报道咧，就话到有位车主啦，咁啊佢揸电动车嘅时候咧，因为架车本身有一个自动驾驶嘅功能，你哋有冇睇过啊？ 有 驾驶自动即系自动驾驶嘅自动导航嘅功能啦。咁佢真係雙手離開個踏盤咧，就影到，就喺度享受緊呢一個架車幫佢揸車嘅快樂咁樣。咁當然啱唔啱咧，就要睇翻香港個法律，運輸署都有講翻，就話其實喺幾多公里，大家需要雙手緊握踏盤啊。咁呢啲大家一睇就睇得翻嘅。咁但係其實怎睇咧？我自己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唔係好敢用呢一類型嘅自動駕駛系統，可能我真係睇太多嘅外國方面嘅新聞咧，就係話因為佢哋用呢啲嘅叫做自動駕駛系統咧， 有機會出事， 係直頭出咗事， 係 啊，因為佢去到某啲位，你啲電腦突然間縮咗，或者佢 detect 唔到嘅，佢就 detect 唔到噶啦，你睇到嘅，但係佢你睇到，但係架車行緊，你又著咗個自動導航嘅話。你睇到都幫唔到嘛，都會有呢一個嘅問題。 不過呢個真係要睇時代去推演啊。意思係乜嘢呢？其實譬如重慶啦，依家已經有好多嘅的士咧，已經係自動導航、自動駕駛嘅啦，開放咗，即係唔講嗰啲上市公司名，佢已經係咁樣車隔住車咁樣，即係你一上到架車就冇咗個踏盤嗰個位嘅，咁就架你就永遠坐喺後座咁樣乘客位咁樣咯。咁嗱，一開始第一二次睇咧，你一定係驚嘅。一定好似小白咁样讲咧，话喂个踏盘自己喐嘅咁样，会唔会出事啊？会撞亲嘅？但系咧呢啲嘢随住时代推演咧，你过多十年咧，你就会平常化嘅。等于有第一代嘅手提电话咧，个个嗰阵时咧都话喂用手提电话咧会致癌嘅，会用得多咧，你会个脑又会有问题啊？唔知啲电波影响你点点成成啊？跟住嗰阵时有限制用手提电话噶嘛？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九十年代大家用手提电话同你讲话用十五分钟你都停啦，因为嗰啲电波咧会影响到你嘅脑电波噶咁样。即系你有冇听过呢啲 urban legend？ 都有嘅， 系啊。 咁而家都系话啦，因为始终手提电话或者叫智能电话啊，咁佢出现嗰个年期都尚短啊嘛，即系都系嗰十零廿年里。边嘅事， 即有机会都会反映到出來， 因为未去到即起码都要五十年以外、你先知道究竟对人 类未够做 big data 系啦，究竟对人类有冇一个显著嘅问题啊嘛？之前你就算问话嗰、那个呢啲智能电话有冇对人类有影响啊？ 未知咯，因為嗰個年期未夠啊嘛。咁、如果你話一百年前發明嗰個蒸汽爐對人類有冇影響？嗱，咁就知啦，因為夠年期去做啊嘛，處理到啊嘛。 但係途中都有唔同推演嘅，譬如你講微波爐咧，都有正反兩派嘅。依家到目前為止都係有正反兩派 嘅，佢都冇話唔俾你用啊。不過嗱。蒸蛋唔好啦，水唔好啦，即係有啲嘢會出咗嚟。 但係嗰陣時又話用得多，微波爐又話致癌 啊 嘛， 致癌啦。 但有另一派嘅科學家出嚟話，其實唔會。 而家又話其實微波爐嗰個輻射量係低啊，你安全情況之下底下咧係唔會影響健康嘅。 仲話小白講開嗰個自動駕駛，咁啊歐洲喂，咁隨住時間不斷向前行，大家都接受啦。好啦，咁如果你話而家一架車啫，飛機得唔得？嗱，你始終都會衍生到去。 飛機飛咗上去唔係自動嘅咩？ 咁你都有个有个、 啊、 有个机师 啦 嘛，即系佢净话讲到，原来上到去咧，机师咧冇咗，即系见唔到阿吴镇宇同埋阿张智霖喺度噶咯，冇咗、上去你自己坐啦，咁样跟住飞机飞，咁又得唔得咧？嗱，因为你随住个科技不断发达，始终有呢日噶， 系 架车系咁样， 实 系啊，跟住飞机咯，跟住可能火箭都冇噶啦，甚至乎火箭你都唔会有个太盘啦，自己飞咗上去噶啦嘛，嗰个人都系坐喺度嘅啫。如果上到架飞机冇咗呢啲人，即系冇咗啲驾驶人，你又接唔接受到啊？ 又系随住时代推演啦，我自己觉得，即系你再过咗十年，有啲嘢十年之前你真觉得哇好有问题，特别喺啲道德上都好有问题啊、即系十年前我哋仲讲紧啊复制羊好唔好啊咁样，复制牛好唔好啊咁样，咁但系你而家随住我哋已经有人造嘅食物咧，跟住就觉得啊系，其实基因做出嚟嘅食物可以解决到粮食嘅危机，好似。好啲喎，咁样呢个永远都系你过多五年睇翻咧，过多十年睇翻咧，嗰啲评论啊评价又会有啲唔同㗎，我又真系觉得。 佢、转接位嘅时候咧，系一定系最多声音嘅。咁而家咧，你话自动驾驶技术，我谂最大嘅挑战系咩咧？唔系佢嗰个技术本身成唔成熟，系佢本身要面对人呢一个不确定性啊嘛。因为如果你话成条路，都是機械人 AI 幫曬你揸嘅，咁啊個中央系統幫你控制曬啲燈位點樣啊，你預備你要剎車啊，其實冇問題嘅。電腦本身自己淨係得電腦嘅話咧，係好少出錯的。 但係你又人又電腦咧， 有又係啦。咁、你有啲人無端端我啲啖油我想俾大啲，點解啊？我想俾大啲咯，即係你啲電腦嘅角度嚟講，佢唔會噶嘛。佢要計埋你要慳又成，咁佢就知道曬你啲 data。人咧係俾唔到 data 嘅時候咧、人同電腦並存咧。就危险啲啦， 好好快就知噶啦，我谂十零年啦， 系应该系， 应该会知噶啦， 知道个结果系咪？ 系啊，大家会唔会仲揸车啊？唔系啊，话揸车咁 搞笑嘅你咁样。 好啊，咁啊，等大家路路畅通啦，大家都。 中有几千座建筑物倒冧，怀疑涉及偷工减料或者违规建筑。司法部长话已经对至少134人展开调查，其中三个人已经被捕并且等候审讯，七个人被拘留，另外有七个人被禁离境。以色列军方在西岸北部城镇杰宁展开搜捕行动，期间一个巴勒斯坦少年中枪身亡，另外有两个人受伤。以军发言人说，以军士兵在杰宁搜捕一个怀疑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遭到巴勒斯坦人投掷爆炸物和石头，于是开枪。发言人又说，注意到有报告说在博火期间有武装人员受伤，而以军就没有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一个14岁少年遭以军实弹击中腹部，其后重伤，是其后伤重死亡。有传媒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46个巴勒斯坦人在以巴冲突之中丧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1.53，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336，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8点，跌1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18美元，卖出1,862.7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能见度降到500米以下。此外，位于南海，是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在今晚至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另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情况，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就喺时代广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对出。在新界马鞍山的恒德街啦，去翻近住富安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另外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就挤塞。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啦。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都系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喺西贡公路啦，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五块田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太空人基斯哈德菲尔即将带领大家穿越太阳系。基斯曾经在国际太空站入边演唱过 David Bowie 名曲 Space Oddity， 还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回响。请扣好安全带，基斯穿越太阳系之旅马上要展开。六五， 电视纪录片《太阳系之旅》，星期二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新同旧 ，Why not both？ 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 古 Sir 一开始找 Tyson 就是想做些新东西，不过 Tyson 就觉得新旧可以融合，于是除了重新编曲之外，亦都将自己以前听第二最爱的感受放落去新加的歌词里面。作曲 Tyson Yoshi、 Isaac Chan、 张介添，填词 Tyson Yoshi、 Isaac Chan、 黄伟文，编曲 Teddy Fan、 Silver Strike， 监制 Tyson Yoshi、 Silver Strike。上榜五个星期，连胜1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古巨基 Tyson Yoshi Second Favorite 第二最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 线，早晨8:12星期一的早上，今天继续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小马，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同我们看看英国上个礼拜公布第四季的 GDP， 只是得零增长，英国的经济几时先避过这个技术上的衰退呢？前景你又怎么分析呢？麻烦 第一，咁上个星期咧就真係好好彩，英国咧个第四季嘅经济咧按季比咧就出现零增长。咁点解我话好彩咧？因为之前咧啲人咧都担心咧英国经济有机会咧系出现收缩嘅情况。咁唔好忘记啦，因为佢第三季嘅经济咧其实已经系按季收缩咗 0.2% 噶啦。咁如果连续两季经济收缩咧，喺技术上咧就英国就系陷入衰退嘅。咁但系当然啦，新伟成政府亦都唔能够开心得太早啦。咁因为咧12月份我哋知道啦，英国咧就面对住广泛嘅工潮啊，咁个罢工工潮可以话浪接浪咁样进行噶，咁所以咧第四季经济咧，当佢作出修正嘅时候咧，其实都大家都惊佢有机会咧系会出现嗰个收缩情况，咁如果两季度收缩嘅，咁即系英国经济就技术上陷入衰退啦。咁而根据英伦银行今个月初喺个议息会度咧，其实佢哋都自己估计啦，就话英国嘅经济咧喺今个即系第一季度，即系而家呢个季度咧。就有機會咧係陷入收縮嘅，咁隨住喺去到四月份，大家記得啦，因為新偉成政府上台嘅時候咧，就為咗要改變先前即係嘅前任政府嘅即係嗰個減税啦，咁佢係主張咧就執行咧就加税嘅，咁因為佢加税嘅緣故啦，咁所以而家市場驚咧就話去到四月份打後咧嗰個經濟咧有機會會更差，咁所以而家英倫銀行咧就估計咧今個季度有機會即係收縮，咁同埋咧喺未來5个季度咧英國經濟咧都絕會係一直是低迷的。 咁咪培哥啊，讲完英国那边，翻翻嚟亚洲呢边啦。咁咧就4月8号咧，咁现任日本的央行行长咧，咁啊黑田东彦咧，咁就会离职啦咁样。咁但系传闻咧就话呢个礼拜会公布新人选。咁如果系公布边一个都好啊，对未来日本的货币政策或者呢个日 yen 呢个走势会系有冇影响咧，培哥？ 是啊，会啊，因为呢今日其实呢就黑田中彦呢就喺4月8号呢就系、是、退休啦，荣休啦，咁佢做咗10年央行行长啦，咁而家呢市场呢就有传言呢就讲呢就话央行嘅新人选呢可能系直田和南嘅，咁佢呢就喺过去嚟讲嘅话呢佢一直都系倡议呢就系、是、走宽松货币政策嘅路线，而佢上个星期呢更加呢就出言呢就撑黑田中彦呢就话就算佢即系边个做行长都好啦，都要呢系维持呢系低息的立场咁样，咁其实我都好理解佢嘅諗法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日本嗰个债务占佢嘅 GDP 比例去到250%+，250%+以上嘅，咁所以日本稍微加少少利息咧，都会令到政府咧。佢嗰個喺個利率嘅支出嗰方面咧，係會有好龐大嘅利率支出，係好難承受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咧，就話日本係好難作出加息嘅。咁但係係唔係就算好難作出加息，都要走翻黑田東彦嘅極度寬鬆貨幣政策咧？我喺呢方面我都存疑問嘅。點解咧？因為黑田咧做咗10年啦。个央行行长啦，咁佢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去刺激日本经济，咁日本经济有冇好过呢？咁就似乎睇落去又唔系真系咁好嘅日本经济，咁系咪时候要改一改佢嘅政策呢？咁我觉得都系个时候噶嘛。咁另一方面咧，就黑田咧喺佢过去十年咧，面对住个日本嘅环境咧，就系个通缩嘅环境啦。咁就算有通胀咧，都系好轻微啦，同埋好短暂啦。咁但系而家日本所面对住嘅个经济环境系点样呢？系41年嘅高通脹，4%。所以咧，新行長我唔理係邊個做啦，我相信咧都好難咧完全走翻黑田東彦嗰個舊路噶。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如果日本個貨幣政策稍為收緊嘅時候咧，再加埋如果美國嘅加息周期一旦見頂咧，可能會令到個日元匯價咧係有機會走強。咁所以如果你問我而家企喺呢一個嘅131.59對一個美元嘅位置嘅日元嘅匯價，我反而覺得佢走強嘅機會係大過走弱嘅機會㗎。 咁呢個大家聽眾自己留意住啦嚇。咁另外頭先講完咧，就係日本方面都有通脹啦。咁今個星期咧，即係睇翻美國同英國咧都公布一月份嗰個通脹嘅數字啊。咁唔知道有冇啲咩端倪喺度咧，温卓培。 嗱，睇翻先睇美國先啦。嗱，美國嘅一月份嘅通脹率咧，而家市場估咧就將會由12月份嘅 6.5% 咧就輕微回落到 6.2% 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這個將會係一個好小幅嘅下降。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你首先要睇翻喺9月份開始咧，美國嘅年通脹咧就係急速下降嘅。點樣為之急速咧？9月份嘅通脹咧係 8.2%， 去到12月份咧就佢嘅通脹率就降到 7.7 嘅，去到11月份咧去到12月份去到 6.5， 由呢度大家可以感受到咧，当其时由9月去到12月份嘅通胀率系降得几快嘅。咁如果市场今次估计正確，1月份嘅通胀率只系去到 6.2， 由 6.5 去到 6.2 咧，咁呢个真系一个好低嘅降幅嚟噶。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咁可能会掀起市场嘅忧虑咧，就话联储局咧，能唔能够咁快可以去作出减息咧？可能嗰、那个维持嗰个高息嘅时间可能会更加长，咁呢啲嘅忧虑咧，可能反而咧系会对个美金会带嚟一定嘅支持，咁所以解释咗咧，点解而家咧我哋见到啲外币啊都回咗落嚟嘅最重要原因嘅。 最后跟进埋咧，英国嘅通胀咧都唔太低啊吓，12月嘅高达咧10.5%啊，咁啊，培哥点睇啊？ 通脹，英國嘅通脹其實真係唔低嘅。而家我哋見到咧，英國可以話係七大貨幣之中咧個通脹率係最高嗰個國家嚟噶。咁佢12月份嘅年通脹咧就去到 10.5% 啦。咁啊，面對住個經濟又放慢啦，英倫銀行又放聲氣，又話唔願意繼續大舉加息啦。咁如果英國嘅通脹係真係回落唔到落嚟，而英倫銀行又唔願意去大舉作出加息，咁可能咧會對英鎊嘅前景會較為不利噶。咁所以今個星期我哋要密切留意住英国嗰个通胀个形势嘅变化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唔该，培哥。 系。 我系百元号小白，感谢你珍惜我、爱护我，仲记得我哋一齐行山，望住日落嘅呢一种甜蜜，带住你亲手织俾我嘅颈巾呢一种嘅温暖。令到我在冬天都可以暖在心头。今个情人节，我最想见的就是你，妈妈 ，I love you。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 千言万语仍最爱。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呢，即係講下呢啲自定車牌啦。咁琴日有一個英文字母嘅車牌呢，就2550万成交啦，係香港歷史以來呢第二高。 第二高啊。 係啊，第二高。嘩，好誇張啊。 犀利。 2000几万。 一個車牌。 可以買幾層樓。或者可以買10架车。 到底會套上邊架車嗰度呢？邊一種型號嘅車上面呢？ 係啊。真 係。如果俾我呢，我就擺喺個單車度。 是不是 型咯、 啊、单车会不会挂车牌啊真的。 不用不用嘛，型 咯。是这样是的。即是琴日呢就全日一共拍卖了49个车辆登记的号码、即是车牌啦。哇，政府库房都带来收益的。 当然啦。 有8个车牌呢无人问津、被运输署呢即场回收咁样。明白嘅，你唔系个个都有。如果香港个个都有2000几万买个车牌，好好劲啊，系咪先？咁、你唔系个个都系咁，因为咧、一接住落去咧，佢已经系去翻啲10万啊、11万嗰啲车牌。 即系有几个系要攞翻走啊，冇人要系咪？ 系啊，冇人要啊。 喂，其实咧即系 想想知乜嘢冇人要？ 我想 讲一个半个嚟听下。 讲一个啦，有一个开价47万嘅 UU88。就冇人要啦、 UU88 两个八字、 同埋砌出嚟都几得意嘅，即系两个 U 字喺上面咁样，即系你知车牌噶啦，两、个好似即系 好似两个人仔咁咯， 系啦，两个人仔或者笑笑口咁样咯，笑笑口。 即系譬如咧做生意咧，即系政府做卖车牌嘅生意咧，可唔可以即系跟下坊间啲做法咧？譬如。如果你买咗个2000几万嗰、那个系嘛，你一定要买埋嗰个10几万嗰、那个 搭落去 搭单。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將嗰啲冇乜人要嗰啲推埋出去㗎嘛，而家好多做生意都係咁樣㗎啦。 即係點呀，配貨係咪？ 係呀， 即係可能你入去啲金飾鋪，你買隻名錶配隻戒指啦，點都要。 或者你要呢個都得，你2000几咪得俾你。你要埋呢個啦，咁就得啦。 車牌都配貨，但係我得一架車喎，梁生點搞呀、 你2000几架车，点解你得一架车啊？因为我用2000几万买咗个车牌，未冇钱买第二架车、 可能系咁啊！你都可以解释翻。 点解你住喺架车入边啊？我又用咗2000几万，冇钱买屋。 唔会啊！我哋呢啲咪就系用啲冇乜钱嘅人谂啲有钱人嘅思维咯、我点都谂唔明噶。即系嗱，你谂下一个车位几多钱啦、系咪先？一个车位顶尽啊，1000万好未、你个车牌都2000几万，咁你2000几万，我头先咪后都同总哥讲啦，你2000几万一个车牌，你买个咩车？ 佢唔系用架车去代表啦嘛，已经系个身份嚟，即系我可以拥有一个车牌，但个车牌最贵咁样，系一个身份嚟嘅， 系即系可以话俾人听啊，或者啲路人就会觉得，哎，啱啱呢个未投得呢个车牌咯，就系2000几万，系啊，有一种猎奇嘅心态，究竟 下入边个司机师咩样嘅咧？ 你点解望个司机咁奇怪？你唔望下个车主， 真系唔知道啊！咁啊，同大家揾翻啲历史啊，咁啊呢个就历史第二高，第一高是咩咧？第一高是 W 啊 ，W 咧就2600万成交咗嘅咁样。咁啊有啲投资车牌嘅公司就话咧呢个 W 咧有机会升值去到4000万添。W 佢代表咩咧？原来代表 winner 系嘛 ？winner 即系赢啊，胜利者啊咁样咯，几有趣啊！有阵时我觉得呢啲头呢啲 number 车牌， 唔知佢想代表咩呢个？ 唔知啊， 识得去研究即系 rich 啊，可能 rich 噶 ，rich 系 咁叻， 点解唔整个直接 rich？ 低调， 我好低调， 低调 rich 咯，你话俾人听，你 rich。啲人就会笑噶啦，喺旁边咩啊？有冇咁有钱啊？咁样唔知系咪真系咁样吓？好啦，呢一个时间咧，听一听 TDC Hotline 先。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香港同中东国家嘅经贸关系呢就近年越趋紧密啊。又适逢系特首李家超出访中东，究竟中东嘅社会经济发展为香港嘅公司又带嚟啲点样嘅商机呢？香港公司又可以点样把握机遇呢？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亚洲及新兴市场研究团队经济师罗中熙 Edmund 上嚟呢，就为我哋分享香港中东商贸近期嘅发展同埋一啲嘅企业个案分享噶噃。早晨 ，Edmund。 早晨啊，思芬。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咧，香港同中东最新嘅经贸发展同埋当地嘅一啲近况咧？ 当然可以啦。香港同中东国家嘅经贸关系咧，近年就越嚟越紧密。以香港喺中东嘅最大贸易伙伴阿联酋为例啦，2022年阿联酋系香港第七大出口目的地，香港对阿联酋嘅出口额达到950亿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咗35%。绝对是去年香港出口表现的一大亮点。为了了解中东市场的近况和为香港企业发掘商机，我们访问了当地各行各业的公司，发现中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可能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对于他们的印象都是一个文化方面比较封闭保守的产油大国，但是事实是当地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有受访者就向我们介绍当地的大型娱乐活动，例如音乐节、电竞节，以当地城市为主题的节庆等等，当中还包括角色扮演环节和日本文化祭。而这些活动亦都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演出，比当地的国民更加容易接触到外国的文化的。 那么海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为香港的公司带来一些怎样的机遇呢？而香港亦都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 咁其实有唔少嘅受访者都同我哋讲呢，海湾国家近年都着力提升人民嘅生活质素，对于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引入高质素产品同埋文化娱乐体验都有巨大嘅需求。例如沙特阿拉伯就计划兴建一个使用可再生能源、善用科技、全新嘅智慧城市，喺当地就叫做未来之城。所以啦，对于喺香港从事建筑设计、绿色建筑材料、系统开发、创科产业嘅公司，不论是大公司、中小企、初创企业，都是值得把握的巨大机遇来的。事实上，十几年前就已经有在香港营运支付系统的公司，将香港的成功经验带到去阿联酋并取得成功。另外，海湾国家的民众对于来自亚洲的高质素产品需求殷切，而且对中国产品的接受程度都比以前高了很多。所以从事零售、批发、物流等行业的香港公司亦都可以把握机会，将高质素的产品带到去中东市场的。而且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表示，香港服务业水平一流，和中国内地有强大的商业网络，而且懂得两文三语，可以作为海湾国家连接中国内地的超级联系人，发挥桥梁作用的。 那如果香港公司想拓展中东市场，不知道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呢？ 首先，虽然中东国家比以前是开放了很多，但是无论是当地的受访者定是在当地成功的香港公司都跟我们说，始终是宗教文化背景方面是有差异，所以在这方面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其实这样都是非常合理的，就算你去到任何一个宗教文化背景不同的市场都是应该这样做的。那他们就建议香港的公司应该在当地找一个值得信赖的生意伙伴合作，确保所有事情都是合规的，而且还可以事半功倍。在物流方面，阿联酋的迪拜和香港一样都具有地区贸易平台及物流中心的功能，所以如果香港的公司想将货物卖到去中东以及非洲地区，就可以考虑利用迪拜作为一个中转站。最后就是海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真的十分迅速的，所以都建议有意拓展海外市场的朋友，甚至是纯粹想外出旅游的香港市民，亲身去中东看看，感受下当地嘅发展。 今日 Edmund 咧，真系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有用嘅资讯啊吓！咁但系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市场资讯，唔知道有啲咩途径咧？ 咁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市场资讯咧，大家就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站 research.hktdc.com。我哋除咗提供唔同嘅市场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咧，仲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详细分析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值得有兴趣拓展中国内地以至海外市场的港商密切留意噶。 今朝早再次多谢 Edmund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吓，唔该晒。 想接收更多市场资讯，大家记得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 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话，美军在邻近美加边境休伦湖上空击落的不明飞行物，曾经在美军基地附近飞行，不但对民用航空构成威胁，亦都可能是一种监视工具。五角大楼的声明话，有关飞行物近日在蒙大拿州上空的敏感军事地点附近被发现，令美方关闭领空。美军根据总统拜登的命令，当地下午两点几使用 F-16 战机将它击落，虽然它没有对军事构成威胁，但是可能会干扰民用航空交通，并且可能进行监视活动。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不明飞行物呈八角形结构，并且垂挂了一些绳。今次是美国连续三日击落高空物体。美加两国在星期六曾经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击落不明飞行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搜查队正是寻找有关飞行物，以便进行分析和了解它的用途。山东青岛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向内地传媒证实，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内地网上流传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发出的短信，话接获市局通知，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是准备击落，又提醒海上渔民注意避险，如果有降落物落在渔船附近，请他们协助影相取证，如果条件允许就协助打捞。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说，确有此事，具体是什么不明飞行物，他们正是核实。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就向内地传媒说，不清楚具体情况，如果事情属实，之后可能会有发布。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阿拉伯联盟总部举行会议，讨论近期不断加剧的以巴地区紧张局势。与会的埃及总统塞西说，巴勒斯坦面临的紧张局势将会危及地区安全稳定和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各方不应该采取任何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的措施，以免影响以巴谈判的前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说，巴勒斯坦将会寻求一项联合国决议，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资格，以保障两国方案的落实。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预期俄乌冲突将会再持续至少一年半。普里戈任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要完全夺取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控制权，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若果要夺取第涅伯罗地区，就预期需要三年。他又说，雅格纳集团的雇佣兵目前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争夺巴克姆特的控制权，并且与乌克兰士兵激战。他说，乌军士兵是顽抗咁样去，是负偶顽抗，俄方仍然是未完全包围当地。另外，普里戈任话，他无意批评俄军指挥层，但是认为俄军将领应该了解前线士兵的情况。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1.59,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336,人民币 6.812, 英镑对美元 1.205,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81 点，跌1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1.66 美元，卖出 1,861.81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坳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青山公路嘅元朗段近住新元朗中心，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朗日路出翻去青山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旧墟路近住南边围公厕啊。咁再讲一次啦。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坳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排翻去青山公路嘅元朗段近住新元朗中心，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朗日路去翻青山公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旧墟路近住南边围公厕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朗天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接近榕园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青龙头码头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咁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影响到而家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啦，都系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喺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大埔仔坳，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就在万公屋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渐渐地》，作曲潘鹏展，作词阿木。主唱 Phoebus 吴启扬， 太多伤感激从前开始熟悉你， 悲中大喜作曲侧田 Nick Choi， 吉森风 at 木腰，作词方杰，主唱侧田， 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总是吸看不起， 万镜作曲周石汉，作词阿木，主唱吴若希。 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国剧八三零 心居 宣传海报上面其实已经按暖色和冷色将四个主角分为两种人，冯晓琴和展翔是属于暖色，他们都是新上海人，内心中带着蓬勃的朝气发光发热。顾清如和思源是冷色调，反映两个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冰冷。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明天就是情人节啦，有情人就同情人一起庆祝一下啦。冇情人嘅可以约朋友或者家人，但系亦都有啲人咧就即、是、系心存有一个浪漫嘅谂法，不如听日识到个有情人就最好啦，即系咁几好啊！话情人节识到个情人咁样，咁但系咧。究竟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处理到一个情人呢？ 是的， 你要真的想一想。 小心网骗啊。 小心网骗啊。 是啊。 不过你即如果是被网骗你都要想一想。即是你自己银行会有多少钱先、啊。现在网骗那些都很厉害。我成日都不明白样子都没见过被人呃那么多钱，想清楚一点 先、啊。 赚钱辛苦啊。嗯、好啦，咁呢度呢我早两日呢在讨论区睇咗一个就话，咁如果大家新相识一个嘅异性朋友， 系 咁到底你会留意佢啲乜嘢？又或者你哋千祈唔好喺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倾得太多乜嘢计咧？ 嗯， 咁大家要小心啲。听日咧可能大家都会有一啲新相识噶嘛， 系 可能有机会发展 的。即系情人节 speed dating 嘅时候就唔好问呢啲嘢啦，咁样系嘛？ 咁啊先讲咗话，咁先讲咗个外貌先啦。正所谓好多都系外貌协会主席嚟噶嘛。咁啊，如果喺外貌上，有啲咩特徵係可以吸引到異性嘅咧？ 嗯， 或者吸引到一啲伴侶咧，喺、嗯、外貌上， 男定女啊？而家講緊呢個係 呢個冇所謂，互相 互相 互相嘅。 嗯， 佢話第一最多人認同啊，一定要有一個微親切嘅笑容， 係 一定要見到你係笑微笑， 戴住口罩添。 唔係咁，你可能有機會食下嘢、飲杯咖啡， 係啊。 佢話超過84% 嘅受訪者認同，係啊。一个好漂亮嘅笑容，亲、 啊、 切甜美咧，系好紧要嘅。 佢对住块镜练习先， 好啊。 咁而且佢话懂得笑咧，仲可以有一种感染力，令到所有嘅人啦，或者最低限度你同佢两个啦、 嗯， 可以打成一片啦、 嗯， 可以开心啲嘅。佢话、 嗯、 第二样都有59% 嘅人认同， 有粒消魂麦。 我又唔系，同成个人有关啦。 哦， 究竟你身高系有几多？ 哎呀！ 坐低见唔到、啊， 就是、 小姐麻烦你企一企起身先 啦。系啊，我寻日见到一位13岁嘅少女， 嗯， 佢高过我， 系啊，唔出奇啊， 好犀利， 好有喜剧感啊！你谂下周星驰嘅功夫系咪先？你出嚟 咁高， 咁高点不知出嚟？哇，咁高、 啊！唔系你，你坐翻， 你再坐翻， 你 系你，跟住好大只，跟住出嚟。 咁呢度咧亦都有讲咧，就话有好多女士咧都话，特别系讲紧香港嘅男性咧，身高普遍是矮小的，咁所以咧就话最好有翻咁上下高度啦。 系 咁，如果一个男士唔系咁高，应该点咧？ 啊， 揾个矮过自己嘅伴侣啦， 揾啲咩咯？鞋帮下手咯， 增高鞋 啊，增高鞋啊。 我哋做呢啲行业咧，其实就反而接受度高啲啊、 嗯， 因为好多时候你出去做 show 咧、你有啲女士啊、女 MC 啊着到好高噶嘛， 系啊，佢哋嗰对鞋 有好多男 artist 都着好高嘅啲鞋、嗯，大家都心知肚明，嗯、真实冇咁高嘅。 再落去，大家踩高桥出嚟嘅， 系啊，到时睇边个技术好嘅咋。 第三樣，嗱呢個我都好認同啊，47% 嘅人認同。佢話要有亮白嘅牙齒， 哦呢、這個係， 都係嘅， 呢、 這個即係成日都話嗰陣時話咩棚牙黃撳撳啊，或者煙屎牙嗰啲咁樣咧，佢話就最好唔好啦。而家 大家都會好注重自己牙齒嘅衞生啊嘛。 近啲十幾年咧、我自己識好多朋友啊，煙屎牙都幾絕跡噶咯。 係啊， 係啊， 真係好。 大家會即係會多啲去處理。 我細個見好多 好多方法可以美白啊，啲牙齒，即係有啲有激光可以美白啊，甚至乎依家啲牙膏咧。每一種都有美白元素啦，係每一種 牙膏真係好咗好多。 所以諗下，佢最緊要嘅第一同第三其實有關係嘅。一個漂亮嘅笑容其實就要附帶一個亮白嘅。係 啊，如果你個笑容好燦爛嘅，但係一依棚喺煙屎牙， 所以兩個細路啊，細細個記得日日要刷兩次牙咁樣啊。 而家有補刷嘅，你有冇聽過啊？ 咩叫補刷？ 即係我帶小朋友去牙科保健嗰啲咧，咁佢就你刷牙咧，你有刷嘅。仲未係夠乾淨，你刷完之後記住叫爸爸媽媽幫你補刷。 嚇， 係啊，再幫佢刷多次咯，刷嗰啲窿窿罅罅位咁樣，直直直直直刷。 嚇， 係啊。 咁點解佢唔一嚟就叫你幫佢刷咧？ 又要訓練佢自己獨立性，真係天下父母心。 好啦，即刻講埋啦，最受到大家喜愛嘅嗰三樣，最反感係邊三樣咧？講埋反感先啊。 哦， 咁佢話第一。喂，即係呢個個人衞生啦，譬如有口氣啦，有身體有異味啦， 臭 指甲污糟啦，佢話呢啲咧都會令到大家卻步嘅。咁大家如果要去識一個新嘅朋友嘅時候咧，大家都要做足 呢都 係 啲儀容嘢， 基本嘢，我覺得呢個係 啦，基本儀容嘢啦， 整潔啊呢啲。 但係基本儀容嘢要做之外咧，另外一樣嘢我就唔敢講係咪天生嘅。咁佢就話啦。如果你經常口黑面黑，苦瓜乾咁嘅面口咧，就會係扣分嘅。 係啊，財神都俾你趕走。 但係依家好興嗰啲厭世臉啊， 就係啦嗱， 我就係 點計咧？ 我見好多依家咧香港新生代嗰啲女演員咧，戲都幾好啊。但系咧，平时影相咧，全部唔笑。 系啊， 我唔知喺南韩定日本传翻嚟啊，呢个风气啊，厌世脸风气， 厌世样系好似吸引啲好多 model 都系厌世样。 系啊， 系啊。 你见佢哋影相咧，好中意咧，就系明明系摆到明个 pose 咧系做出嚟嘅，但系个 pose 又要摆到系好不经意，唔望镜头，但系其实又望紧镜头。 系啊， 想点咧？ 但系呢一种咧都有啲反差嘅。 点解啊？ 依家咧话人哋中意谈恋爱嘅时候咧，中意有種反差感啊！即係譬如我見到鐘哥嘅時候好嚴肅啦，但原來咧俾我發掘到佢有大細路嘅一面啦，好調皮啦，好搞笑嘅一面咧，咁又覺得啊，即係你有一種反差感咧，好正啊咁樣嗱，等於頭先咧話見到有啲女仔咧，即係成日好似黑口黑面咁樣啦，即係厭世臉咁樣，但係咧你一有個鎖匙打開 咗佢 心扉咧，佢成日笑眯眯咧， 甜蜜一个女仔 系啦， 甜蜜如软糖， 然后你就觉得咧自己好有成功感， 系啦，即系喺你面前先笑，喺人哋面前咧就系厌世脸，咁就有一种反差感，咁你都觉得正系嘛？你都觉得正，原来系 咦？咁呢个要改改佢， 系啊， 系必须附带嘅条件就系先要有厌世脸。 好啦，呢个就可以改一改啦。咁跟住呢个咧，我就觉得唔需要改啦，真系一个问题嚟嘅。咁特别好多人咧就唔系好留意自己有呢个问题噶。佢话如果你鼻毛过长。又或者其他格拉底嘅毛过长咧，你就要处理一下佢啦。喂、 哦， 因为回 头翻呢个都系易容嚟嘅， 系啊。咁因为真系我见到有好多咧，即系你佢笑嘅时候，突然之间喺个鼻孔里边，系真有啲奇怪。你就系望定唔望咧？望又好似唔系好尊重， 会望， 但系佢吸引到你嘅视线， 佢都唔知道我望紧佢个鼻毛啦。 点会唔知啊？会知啊？ 我都系望住佢只眼附近嘅位，我望住佢，而我望住，其实我望紧佢鼻毛嘛。 但老实又讲一句，大家譬如疫情呢几年咧，系真系忽略咗胡须啦，同埋鼻毛啊，即系男人嚟计啊，因为你长期。都系攞住个口罩遮住咗啊嘛，你唔系好觉，以致你自己照镜嘅时间都唔多啊。咁所以就变咗咧，就会忽略呢样嘢啊。呢个都要整翻好啲， 因 为 而家随住大家可能会即系食饭啦，特别系咁，你可以除个口罩见到个真面目。平时都系真面目啊，冇遮得咁多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地方过去嗰两三年，你真系唔会理会嘅。咁而家可能真系要睇翻清楚少少啦。 驾驶人士就可能会清洁鼻毛方面会勤力啲咯。 系啊，咁仲有少少咧，关于 见到块镜 系 啊，都系嘅。咁仲有少少系关于即系倾偈嘅内容咧，今日又未必够时间讲埋，咁啊，听日继续啊，讲埋究竟有啲乜嘢咧？情人节啊，千祈唔好。隨意地攞出嚟講， 如果唔係就開口急著尿。 咁又未必要開咗夾著嚟嘅，但係會惹來反感啊！即係個對話變成句號就冇意思啦。句號 話題終結者， 聽日先講會唔會啲人學唔切啊？鍾哥， 得，聽日通常你約人14號，你都唔會約朝早噶。不如我哋一齊出嚟睇日出啊！唔會嘅，都係食個晚餐嘅。 好啊！ 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南方人的主食是米，而北方人就是馒头和面。不过为什么馒头叫做馒头，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こそ最後の言葉はまたねじゃなくてさよならで終わらせて 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当时诸葛亮平定南蛮之后班师回朝，军队准备渡江的时候受到战死没得回乡的冤魂阻挠，说如果他们想渡江就一定要用49个人头祭江，但是诸葛亮于心不忍，最后心生一计，叫了厨子用米面做皮，入面就包黑牛和白羊的肉，整了49个馒头扮人头祭江，自此以后民间就有了馒头了。后人为了减省工序，就将有馅的叫做包，没馅呢就变成馒头了。虽然馒头这个名字据传是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原来中国人吃馒头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不过我估大部分人同我一样，对馒头的印象都是古装片里面一些大户人家做善事派馒头给一些穷苦百姓。所以在古代，如果你是贫苦百姓，饿了三日三夜，其实一个馒头都可以说是一条人命，我们不可以看少任何一样东西啊。 做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呀。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个滋味。说的是啊，被融合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

来自多云、有雾同埋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日东至东南风，晚上转吹和缓日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喺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联合道。另外跟进翻较早前锦田公路去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坳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系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系慢车，龙尾明爱医院。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系车多，龙尾就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科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青龙头一段系挤塞，龙尾喺转车站。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村慢车，龙尾就喺唐人新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坳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平民化的意思呢，就是一些好切合我们民生生活的不同文化。 批花工艺呢，就是会将一件首饰之类呢，咁在上面呢就挑啲花纹，令佢呢不要咁单调。 铁打就属于骨伤科专医筋骨的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科目。很多铁打医馆呢都会在武馆里面、哦。 欢迎收听平民化博物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啊，上个礼拜咧美股都系麻麻地啊吓，咁啊即系纳指要跌啦，跌71点啦，咁啊三大指数咧睇翻上个礼拜咧全部都系跌多嘅，咁啊港股 ADR 咧都真系要跌啊，咁至于咧即系今日港股开市咧应该有机会都失守21000啦，咁点解啊？咁啊两大蓝筹都有啲唔太好嘅消息啦，包括咧领展咧计划紧五公一啦，咁啊折让啦三成啊，公股咧筹啊188亿元啊，至于咧信光学咧发盈警啊吓，预料到咧去年啊纯利啊至少降啊大概50%，咁啊呢啲都有机会令到咧今日恒指方面啊表现麻麻地啦，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亲子共读专家蔡姨姨喺度。早晨，蔡姨姨你好啊！ 早晨，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而家啱啱咧就兔年就已经嚟咗啦，利是小朋友亦都斗完啦。咁啊，但系斗完之后咧，咁啊，坊间亦都好多唔同方法噶，就话可能有啲叫做532，咁啊五份50% 就储起佢，三份咧就可能我哋我哋买自己嗰种中意嘅嘢，另外20% 咧就可能我同朋友分享，即系都有好多唔同讲法嘅。咁但系如果问一下蔡姨姨啊，对于小朋友嘅利是方面个 concept 又好，个财政方面应该点样处理好？咁有啲咩策略或者有啲咩建议俾翻我哋嘅听众咧？ 哇，讲起钱咧，我谂大人细路咧都好好奇，唔系细路仔好奇啲，但系大人咧都觉得啊唔可以冇钱嘅咁样啦。咁但系咧喺过年嘅时候咧，我见到有好多小朋友咧斗利是啊，斗得好开心啊。咁咧有啲细路仔都好乖嘅，斗完就俾妈咪啦。有啲小朋友咧斗完利是就同咧阿妈咧就即系讲数喎，啊！我要几多几多做啲乜，我要几多几多做啲乜。其实咧，我谂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啦，有好多好多故事书啊，或者系一啲嘅资讯咧，都会同我哋分享咧，点样同小朋友咧去讲下理财嘅。咁不如远销一啲啦，我哋透过一啲古仔啊，同小朋友讲下究竟利是系乜嘢啦，有啲咩意义啦，乜嘢系即系不义之财啦，唔系你嘅喺街执到，咁你会点啦？不如我哋首先讲下斗利是的意义先。咁其实咧，每一年咧，我哋过年过节嘅时候啊，即系特别系农历新年啦，咁大人啊，阿小爸你都系咁喺度咧，即系做紧呢一个入利是嘅动作啦。 系啊， 你入利是嘅时候，你嘅小朋友有冇喺你身边噶？ 我而家叫佢入噶啦，已经。 几好 啊！系啊，因为佢要知道噶啦，即系利是，你点解入边嗰个红色嘅利是入边点解会有钱呢？其实唔系变出嚟噶。就是咁样人手嘅 handmade 咁样入入去㗎，即係我要俾佢知道。 咁佢有冇问你呢点解呢个係500、100、50、20咁样，即係几多钱几多钱咁佢冇问㗎。 哦，佢又冇特别问喎、啊。我淨係话呢个入20入呢、這个 ,50 入嗰、那个咁样，跟住係咁样囉。佢又冇特别问喎、啊、佢淨係 follow 咗，咦係喎，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喎、 啊。所以呢其实呢我发觉呢有啲细路仔好心水清嘅。特别呢佢可能去到6岁、7岁啦，佢开始呢有少少钱嘅观念啊。即係佢发现呢我用钱嘅时候呢点解我20蚊唔可以买到我心爱嘅玩具呢咁样。咁於是呢佢哋就会觉得钱嘅价值啦。咁譬如佢哋可能同你入利是封嘅时候呢佢就要问啦点解呢个500点解边个人会俾500边个人会俾100咁样囉。咁所以我会觉得我哋综合同孩子分享利是嘅意义呢其实唔在于嗰个价值囉。 係喎、 哦。係呀、啊、你在于个价值嘅时候可能呢你俾佢呢可能你俾佢1000蚊或者好多钱咁样。啊一年都系俾一次好大封嘅利是佢等佢好好呢懂得善用自己嘅金钱啦。咁、但系对于细路仔嚟讲呢佢收到亲戚朋友呢佢可能呢系10蚊啦。或者是一个硬币呢咁可能佢会觉得点解呢个亲戚咁孤寒㗎俾咁少利是我㗎咁。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哋就不如喺包利是嘅时候就已经同佢讲囉。即係利是嘅钱里面嘅意义呢其实唔係好紧要嘅。即係我个大细唔 係好重要。价值唔係好重要。 价值係啦。但是你问妈咪爹哋点解会咁分配呢因为呢爹哋妈咪都有好多亲戚朋友每一个亲戚朋友呢都有佢哋封利是嘅文化同传统嘅。咁我哋都要学习感恩啦。譬如我收到婆婆嘅500蚊利是嘅咁 當然啦，媽媽都會俾即係爹哋媽咪都會俾唔係叫利是啦，即係叫家用啊各樣嘢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咧大家互相祝福嘅，所以價值咧唔係一個指標咯。咁所以當我哋收到咧其他親戚朋友咧，我哋唔好用個價值嚟判斷呢一個家庭呢一個親戚對我之間嘅關係。我見過有啲小朋友咧收到一封利是，佢覺得呢個屋企咧係好有錢嘅，哇，好身光頂靚嘅，咁佢好期望佢封利是咧係好大封。咁點咗咧？佢收到之後咧，佢就同即係爹哋媽咪講：，點解封利是咁少㗎？佢咁孤寒㗎，咁有錢都咁孤寒。即係我覺得對一個細路仔嚟講咧，呢啲嘅聲音咧，有可能係父母不知不覺自己講咗出嚟㗎。 哦，咁啊變咗咧。一个祝福，咧利是祝福啊嘛，一个祝福咧、就同金钱挂钟咯，咁就唔好啦， 变咗系一个计较咯。咁第二样嘢咧，我就会好想喺啱啱过完年啦，斗利是嘅时候咧，讲多啲价值教育俾我哋嘅小朋友听咯。头先我话利是嘅价值咧，大细啦，即系多少钱啦，其实都唔重要啦。咁我哋要学习感恩啦。咁到咧啲钱嚟到我哋嘅身边啦，我又点样去善用咧？好啦，嗱，你又叫你个姐姐帮你包利是啦。 系啊。 好啦，咁拆利是嘅时候，你有冇一齐拆噶？ 有啊，佢拆利是嘅时候咧，就佢先拆晒佢自己嗰啲先嘅，跟住咧就叫佢数咯。咁啊，佢二年班啊嘛，咁啊佢识数噶啦，顺便要叫佢计埋自己有几多钱，跟住叫佢帮手拆埋弟弟嗰啲，咁啊又计下系啦，有几多咁。咁所以佢都系一路拆嘅时候咧，都系从中喺度学紧啊，同埋有阵时都会问翻佢。如果你記得呢封利是係邊個俾嘅，你都要同我講翻聲噶喎，咁睇下佢記得幾多咯。呢、這個我都有興趣知，即係唔好話收咗就算咁咯。 係啊，同埋咧，其實嗱，我哋首先有咗嗰個利是嗰個多少嘅意義，我哋要同小朋友講翻之外咧，咁佢收到啲錢嘅時候咧，其實慢慢喺拆利是嘅時候都可以同佢講下故仔咯。咁好多個故事書裏面咧都會講下一啲即係節制啊，即係咁。钱咧多同少同你嘅生命有咩关系咧？咁当然啦，幼儿佢都好唔明噶啦。但系我哋首先都要同佢哋讲乜嘢系想要啦，乜嘢系需要啦。我哋有咗呢一钱啦，我点样善用啦？正如你一开始讲，我哋点样去分配啦？我哋系咪要储起佢咧？买啲礼物送俾翻曾经对我哋好嘅人咧，同人哋分享咧。同埋第三样嘢咧就系、是。究竟我哋点样去善用啲钱做下一啲善事呢？咁我记得我以前小朋友仲系好细嗰阵时咧，每年我哋收到啲利是钱咧，就真系拨咗一部分咧去捐嘅，即系捐俾任何嘅机构，譬如学校卖旗啊，或者系一啲有意义嘅慈善机构啊，我哋都鼓励去捐咯。咁所以喺善用利是钱嘅时候咧，我觉得要把握咧喺啱啱拆利是或者即系收完利是啱啱拆利是啲一个月啊。是好紧要的。咁所以呢我都想呢同我哋嘅朋友呢分享一下。其实有啲古仔呢佢唔係讲利是钱嘅。佢讲緊有一个主人翁一隻小鳄鱼佢執到个银包。银包里面一碌出嚟哇又有钱啊又有纸币啊咁样。咁佢从来都冇见过咁多钱。其他嘅身边嘅小嘅鳄鱼呢就喺度哇你有咁多钱啊你点样用啊不如我哋而家自己分咗佢啦咁样。即系当呢只小鳄鱼收执到一个即系银包，而个银包系唔属于佢，而里边有好多钱啊，有好多利益嘅诱惑嘅时候咧，佢应该点样做咧？咁，所以喺个故事里边就见到好多鳄鱼仔咧，就有俾多不同嘅意见佢，全部都系利诱佢，不如自己要咗佢啦， 全部都系魔鬼嘅说话、啊。 系啊，咁但系呢只小鳄鱼点样去坚定？然后佢就话啦，我要将佢攞去报警，我要。等警察叔叔去处理呢件事，咁所以沿途咧，佢自己咧听完晒所有鳄鱼嘅引诱之后，原来佢自己嘅内心都喺度好挣扎嘅、哦，因为我好口渴，我想饮杯柠檬汁，所以我都好想咧用里边嘅钱咧去做呢一件事、哦。嗱，当你一路讲紧呢个故仔嘅时候，再配合埋啲利是、你又会点样去同你嘅小朋友去沟通，去分享一下？嗱，利是其实都有少少，唔系你劳动得嚟嘅钱。 系啊系啊，一个祝福嘅金钱咁样，咁但系攞咗呢啲金钱啊，得到咗啦，咁呢个绝对并不是老不实为啦。 咁啊得到咗嘅錢啦，咁自己應該點樣去到諗咧？思考一下金錢嘅價值啊、本身啊、自己個計劃啊、心態啊，都係好喎。 係啊，所以嗱，高年班嘅細路仔咧，我就會幾中意同佢講咧，有本書叫《金錢樹》，即係咧我哋咪成日搖錢樹啊，啲本啲棵樹咧一搖就有好多錢㗎啦，咁樣又係咧不勞而獲嘅嘢。咁所以其實錢嘅價值咧，當然我哋係一路一路咁樣隨住小朋友成長同佢解釋啦。但系我哋透过古仔书咧，亦都可以同佢慢慢讲下咧，点样去节制，即系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价值教育咯。 咁啊，呢两本书咧，即系听阿蔡姨姨讲咧，大家即系听众啊，如果有兴趣嘅时候咧，都可以望一望，咁啊，同小朋友咧就分享一下。一个咧就关于鳄鱼啊，小鳄鱼嘅钱包啦，另外金钱树，咁啊等大家咧诶拆利是啊，各位小朋友啊，拆利是嘅时候都可以谂下反思下，到底金钱同埋利是我哋。应该怎样计划和学习，家长也可以在这些书里面知道有些方法可以跟小朋友讲一下钱、啊、如果不是这些钱就全部都是说、哎、你储晒它你付晒它，那就浪费了那个意思了。 是啊，同埋呢其实呢随手可得的教材呢其实我哋喺图书馆都可以找到的。咁所以呢可以去图书馆呢借下这两本书回来自己消化一下之后呢其实就争取在这个正月、啊啱啱过咗立春啫，喺二月里边咧，我哋再同小朋友分享价值教育。 咁我哋下一次咧，又再同蔡姨姨分享一下其他嘅教育方向啦吓。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唔该晒，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明忠，我中意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情人节同情人讲得最多都系呢几句啦，其实同屋企人讲都得噶，唔需要吝啬，要懂得对屋企人表达你嘅爱意。我爱我嘅家人，讲出嚟又得，传个短信都可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好多人养狗狗都会对佢哋如珠如宝，好重视佢哋嘅起居饮食。其实我自己都系嗱，我哋成日都话咧食水果对身体咧系健康啲噶，但系原来有啲水果咧狗狗系唔可以食噶，严重嘅话咧仲会致命添噶。第一样就系提子，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子系连少少少少都唔可以食，无论系新鲜嘅提子定系提子干，对于狗狗嚟讲咧都系毒药。食咗之后咧就会引起呕吐，甚至咧会影响佢哋嘅肾功能，严重嘅话可以导致肾衰竭，甚至系死亡。第二样咧就系牛油果，牛油果咧系近年大受欢迎嘅健康食品。不过千祈唔好以为牛油果对于人类健康就比狗狗食，因为牛油果入面嘅果肉、种子、果皮对于狗狗嚟讲都系有毒，会引起肠胃不适、呼吸困难噶。而第三样咧就系车厘子啦，狗狗进食过量嘅车厘子就会出现中毒嘅症状，包括咧就系心跳、呼吸急促，甚至休克添噶。第四样就是苹果，千祈唔好以为一日一苹果，医生就远离狗狗。苹果其实食少少系冇所谓嘅，但系如果每一次都俾成个苹果佢食嘅话咧，就会影响肾功能，好容易生肾结石噶。其实水果并唔系狗狗嘅必需品，而且糖分亦都比较高，食少少就好啦。如果怀疑狗狗食咗有毒嘅水果，就千祈唔好等，要即刻带佢睇医生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冯允谦的作品 Me and the Moon， 将时间带到来9点24分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6%。 晨光追踪31， 星期一的早上，晨光追踪31，等我打给阿畅先。喂喂，阿畅在不在？ 在这里，小白早晨。 早晨啊，是7点半钟的时间，这个节目我很喜欢啊，因为讲的就是创科的故事。 没错，今晚7点半有这个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我们每集都会邀请一位香港的创科人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故事。今集的主角就是这个理工大学时装及纺织学院的副院长叶晓云。 嗯， 一听他是纺织时装，但他又刚才的节目是讲创科人的嘛。 是啊， 原来他将这个时装和创科捞在一起。 嗯， 他在理工大学呢教了10多年了，他呢不断研发呢这个纺织和时装的技术怎样可以结合创新去科技， 嗯， 去搞科研的。 嗯， 他在2011年呢已经开始研究呢那些研发改善脊椎侧弯问题的功能内衣。 是， 为什么他这样想呢？因为原来他自己都很贪靓的，很喜欢揀衫着的，所以他觉得呢即係喺嗰啲醫療產品裏面，即係除咗功能之外咧，即係如果嗰件衫咧著得靚啲嘅話咧，等啲病人著起上嚟唔似病人嘅話咧，即係對佢哋咧嚟講都係一個鼓勵嚟嘅。咁啊，所以咧佢不斷去研發下咧，點樣透過佢嘅專業就係搞呢個時裝紡織啊嘛，又可以搞到科研去幫助啲病人。咁啊，最近咧佢團隊仲發展緊呢個研發緊呢個智能運動衣咁話，咁啊想認識多啲佢嘅研究同埋認識佢呢位發明家多啲嘅話咧，記得今晚7點半要留意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 哇，遲啲唔知會唔會有啲又靚又著得出嚟嘅類似鯊魚戰衣啊，或者係熊貓戰衣咁都唔出奇喎！ 冇錯啊， 厲害厲害啊！好，8點鐘嘅時間咧，我啊真係要啦，我要咩咧？健康啲啊！ 冇錯啊，今晚8點鐘有我要健康啲。嗱，今集嘅題目好有趣，叫做找出鹽疑犯。咁啊，鹽咧。食盐嗰个盐，咸嗰个盐，咁啊讲咩嘅咧？原来啊讲下即食面嘅问题， 哦， 即系香港人啦，即系大家都好中意食即食面啦。咁啊唔讲唔知道，有一个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叫做世界即食面协会， 竟然有啲咁嘅事啊？ 系唔系我错噶？即系佢哋每年咧会做一个统计嘅，就系话咧全世界食得最多即食面嘅地方啊，我哋咧香港咧，即系唔知叻定唔叻，连续5年咧都系。并列三甲之内。 哎呀，真系唔知叻定唔叻咯！呢啲梗系睇我哋嘅人均消耗量，又睇我哋啊，同埋佢系计条数咧，系睇佢出货嘛，应该系。 系啊，系啊，系 啦。咁出货嘅时候咧，好多时茶餐厅啊，佢哋都系煮呢个即食面咁，又多人点。 系啊，系啦，即系我都系唔知叻定唔叻。喂，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即食面一个嘅钠嘅含量，即系咸啊，即系已经超过好多标准嘅，即系超过世卫一日所讲嘅标准啦。咁啊，究竟咧，但系即系我哋唔食即食面咧，有咩替代品咧？咁啊，另外啦，即系除咗即食面之外，仲有啲乜嘢所谓嘅盐疑犯，即系好多盐嘅食物咧？今集嘅节目就会同大家一一讲出嚟嘅。 系啦，咁啊，睇下各位听众啊，平时食开即食面嘅，如果平时喺呢个自己煮又好，茶餐厅都系嗌即食面，但系如果同你讲话好高钠嘅，又点样又点样嘅，改食米粉啊？大家好值得諗一諗，可唔可以轉到啦？味道不一樣啊，口感又唔同。好啦，十點半嘅時間有咩節目呢？ 咁有呢個綠野古巴加勒比海之旅啊。咁今集嚟到下集啦。咁，我哋繼續咧跟住啊呢個野外攝影師啊哥連史德福莊信咧去到探測下古巴，睇下認識下佢哋當地嗰啲動植物啦。咁啊～即係原來咧，古巴咧係一個珍貴嘅演化搖籃啊！即係當中嗰啲動植物咧，都係得只此一家得古巴有嘅啫。咁啊叫得演化啊嘛，即係有好多史前動物咁嘅樣，嗰啲後代都仲喺度嘅。咁啊，但係今集咧帶大家去認識下咧，有一個咧能夠浮上水面吸氣嘅史前魚類， 咁神奇， 叫做古巴雀鱔啊！佢個樣真係有啲似恐龍嘅喎。 哦，係啊！哎呀，我想睇喎，啊，我以為淨係得。鯨魚啊嗰啲咧係要上嚟吸氣嘅啫， 但係呢條魚咧，我睇過啲片化咧，即係佢有鱗嘅喎，即係個魚身有啲似環魚，但係個頭真係似恐龍嘅。大家想認識多啲，記得今集要睇下。咁另外咧，即係又會帶大家睇下嗰啲綠海龜啊，即係綠海龜咧，佢哋喺古巴出世，但係佢哋一出世嘅地就溜咗去噶啦。佢廿年之後咧，佢哋竟然識得路咧，翻鄉下翻古巴嗰度生蛋嘅。咁 個場面好壯觀嘅，咁大家咧都想即係一開眼界嘅話，記得今晚十點半睇呢個綠野古巴加勒比海之旅。 哎，好啊！除咗呢個雀之外啦，唔係除咗雀，除咗魚之外啦，仲有龜啦，仲有其他嘅動物咧，都會出現喺呢一個嘅綠野古巴嘅節目入邊 啊！ 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啱啱结束中东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大公报撰文总结行程，形容此行是友谊之旅、推广香港优势之旅和开拓机遇之旅。他提到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和创新中心之一，访问团和当地不同人士接触，为香港扩阔联系网络，将香港和中东地区的关系带到新的高度。李家超说会跟进和沙特政府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商议，以及和阿联酋政府有关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合作备忘录的商议。另外，金管局上半年将有高级财经代表团到中东进一步拓展商机。香园围口岸停车场泊位供不应求，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两日他都有到过香园围口岸了解情况，发现附近整体交通畅顺，但是停车场泊位在周末朝早十点几已经满。他估计原因之一是停车场只有大约400个车位，容量不足，其次是相关网站只是显示车位不足，但是不能够显示出实际上余车位的数目，部分人可能都会揸车前往试一试。刘国芬建议政府可以在香园围附近荒废用地兴建临时停车场，增加车位的数目应付需求。他估计未来这个口岸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多，认为政府亦都可以优化系统，在网页上同时显示停车场车位使用的实际数目，方便市民查看。山东青岛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向内地传媒证实，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内地网上流传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发出的短信，接获到市局的通知，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是准备击落，又提醒海上渔民注意避险，如果有降落物落在渔船附近，请他们帮手拍照取证，如果条件允许就协助打捞。积墨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说确有此事，具体是什么不明飞行物他们正是核实。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就向内地传媒说不清楚具体情况，如果事情属实之后可能会有发布。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在邻近美加边境休伦湖上空击落的不明飞行物曾经是美军基地附近飞行，不单止对民用航空构成威胁，亦都可能是一种监视工具。五角大楼的声明说，有关飞行物近日在蒙大拿州上空的敏感军事地点附近被发现，令美方关闭领空。美军根据总统拜登的命令，当地下午两点几使用 F-16 战机将它击落，虽然它没有对军事构成威胁，但是可能会干扰民用航空交通，并且可能进行监视活动。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不明飞行物呈八角形结构，并且垂挂了一些绳。今次是美国连续三日击落高空物体，美加两国在星期六曾经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击落不明飞行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搜查队正是寻找有关飞行物，以便进行分析和了解它的用途。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夜晚转吹和缓的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84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8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6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8，跌4.6；领展房产基金53.4，跌9.4；美团146.4，跌0.7；阿里巴巴101.9，跌2.2；京东集团202.2，跌8.2；百度集团137.3，跌3.1；比亚迪股份240.2，跌4毫；新东方在线54.95，跌5.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1.86，瑞士法郎0.926，加元1.337，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6点，跌344点。港金报174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17美元，卖出18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有姑先提翻你，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是车多，龙尾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仲有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车多，龙尾在朗天路。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保持通话》《东乡噏》，作曲张子枫、卢永林。作词小优，主唱张子枫。 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 漂流教室，作曲张佳添，作词林夕，主唱古巨基、Eden、 吕爵安。 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 爸爸放心，我出嫁。作曲姜丽文，作词简嘉明、姜丽文，主唱姜丽文。 爸爸亲身建立自家。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紧要嘢好唔好啊？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要做实名登记啊？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咧就唔使再登记啦。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都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全港25个港铁站而家仲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添，咁方便，不如登记完先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放个靓假啦。日日做到冇停手，总有食饭嘅时候。辛勤工作唔可以不停咁做，点都要唞下。全日工作中间要有午饭时间，医饱个肚回一回气。有人觉得全日只系得一个午饭时间未必够，所以加多一个下午茶时段。冇办法啦，喺我哋嘅都市，好多工种有开工，未必有收工。如果你打嘅工准时开工准时收工，真係要恭喜你。做咗一个礼拜点都要唞下，有返一两日假期等緊大家。但係工作咁辛苦，得一两日休息未必够喎。所以一年之中都有一啲假期预返俾你。例如圣诞假期、农历新年、复活节、中秋节，总之令到大家放完一个假期，前面仍然有另一个等紧你。所以我成日觉得放假除咗真系俾我哋休息之外，仲系俾紧我哋一个希望。如果唔系不停咁做，只会越做越沮丧。早前有调查报告提到，唔休息只会令生产力下降。其实我哋系为咗工作好啲而休息，还是系为咗有休息所以要工作呢？午饭时间好简单，就系搵地方食饭。咁放假你会做啲乜呢？你可能会话咧，得一两日选择唔会太多，首选就系瞓翻够本，或者出去行下街睇场戏。如果遇着长假期，可能就会有唔同选择啦。随住疫情放缓，大家可以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旅行。讲开旅行，点解要安排紧密嘅行程呢？仲辛苦过翻工。你可能会话， 咁难得去另外一啲地方，梗係喺有限时间里边有咁多地方去咁多地方。係嘅係嘅，所以对于呢啲人嚟讲，原本假期係俾你休息嘅，但係佢哋真正嘅休息係放完假返工先开始。纯粹到此一游是一种乐趣，我都是比较喜欢好简单感受一下当地气息。休息时间都有旺淡之分，不同时段收费也不一样，遇着假期旺季，机票酒店全部贵啲。总之好多人选择的日子就是旺季，如果你想享用这个假期，金钱上就要预松啲。你可能又会说，又不一定，有时候假期会减价促销添。又是喎，圣诞会有减价，复活节亦需要酬谢贵宾。不过只要留意清楚，唔系每一样都有得减㗎。例如明天情人节买花食饭呢啲选择系会加价。但系购物有啲地方就会减价。冇所谓啦，拉上补下当系庆祝下，辛苦搵嚟自在使啫，好好享受特别嘅日子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同各位听众讲下整呢一个嘅甜蜜多士， 嗯 啊，因为 情人节 啦， 唔甜蜜你都要讲到甜蜜啦， 咁梗系啦，情人多士就多士啦， 点解你今日讲咧？听日先啊嘛， 因为听日仲有其他嘢可以食啊嘛， 即系今日要可能俾大家试一试先啊， 试一试， 若然唔得， 同埋咧 都仲有机会， 因为嗱，我哋呢个饮食图鉴咧就差唔多九点五十分啦，咁，如果我呢个咧其实偏向早餐式嘅。咁如果你話聽日先至講嘅話咧，整唔切。咁，所以今日咧先講啊，聽朝早餐咧，咁啊可以試下呢一個嘅甜蜜温馨嘅多士。好啦，咁啊點整咧？材料就好簡單嘅啫，多士。咁，今次咧就唔可以薄薄嘅多士啦，要烤多士，係啦，要塊厚厚嘅，咁啊多士，咁啊準備咗。其實而家市面上都幾多鋪頭咧，佢哋賣呢啲包咧，都係會幫你切咗厚，即係厚薄，佢哋都有兩款俾你揀嘅。咁，有啲甚至乎係特厚嘅，咁啊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啦。你可以坊間好多唔同麵包鋪咧，都已經有得賣噶啦。買一塊咁啊，一塊就厚啲嘅話咧，你就要一個人嘅份量啦，咁啊唔使食太多咁樣。好啦。跟住亦都要準備埋一塊多士咧，就要準備一隻雞蛋，亦都要準備埋牛油，咁啊牛油一湯羹， 系 同埋砂糖咧都係一湯羹。好啦，跟住咧糖粉啊，即係啲糖粉咧，即係嗰啲 powder， 咁嗰啲咧就最後要落嘅。咁呢個就由於裝飾用啦，咁所以就大家到時你備用，咁啊準備上碟嘅時候，同埋你最主要都係。打卡， 糖粉冇乜實質幫助，我覺得得個 朱古力粉一樣。 但係真係望落去靚，咁你冇辦法啊。 喂，冇㗎，依家咧你整呢啲甜品又好咧，擺西餐擺盤又好咧，最緊要個碟夠大。 係啊， 跟住咧就。艺术成分甚高咧，攞啲酱咧就撩几撩落去咁，样咧，你就觉得成碟嘢好食， 铁或银钩咁样 系啦。 茶餐厅同法国餐厅嘅分别就系法国餐厅只碟好大， 好大， 嗰个份量好少， 系， 但系茶餐厅咧就碟好细，但系份量好饱满， 写出嚟嘅。 依家啲茶餐厅咧，即系题外话食西多士咧，佢旧时嗰个咧，栽嗰个叫做糖浆咧，有个壶嘅， 系啊， 佢依家都唔系啊。佢而家俾兩支擠擠你啊！ 自己 擠啦，你擠擠咧，你擠嘅時候咧，俾你有嗰個操控感啊，俾你有個操控感啊，真係 可以犀利嘅，咁啊畫朵菊花都得，咁啊呢個色彩轉變啦。好，咁啊頭先就話佢要份量已經準，嗰啲嘅食材已經準備咗啦，跟住你就先將呢一個咧好厚嘅一塊多士咧就切成四份，咁啊四份好簡單啫，咁你咪。畫個十字咁咪四份咯，即係每邊都係四方形咁啊細細嚿。好啦，跟住咧呢個你都要準備埋咧，就係一啲yogurt 啊。咁呢個 yogurt 咧其實係一個重要嘅材料嚟嘅。咁啊點樣用咧？其實而家坊間咧都有啲yogurt 咧，佢嗰個濃度都幾高嘅。咁我自己就會選擇翻，譬如你揾啲譬如唔知咩日本嘅，咁可能啲人會容易啲中意啦。咁又覺得咦都幾好喎咁樣。咁佢咧就通常分兩種嘅，呢個就比較上少人知啦。佢點樣分兩種咧？其實呢一類型嘅 yogurt 咧，奶類 yogurt 佢都會分一啲係飲用 yogurt。同埋食用 yogurt 又有咩分別呢？飲用 yogurt 咧，佢嗰個包裝咧，佢好多時都係一樽樽，好似牛奶咁一樽樽嘅。咁嗰啲通常都係寫住飲用 yogurt 嘅，嘅意思就話你就咁倒出嚟嘅時候咧，你可以就咁飲嘅。又或者你就咁成樽拎咗，好似譬如飲汽水咁果汁咁飲。咁有一啲咧，佢寫住係好似係嗰啲石子包裝，一包包一大包。其實佢上面嗰個字咧，就寫咗個日文字，就寫住係食用 yogurt 嘅。佢又衰喎。佢寫音標，佢唔係寫漢字喎。因為呢個就變咗好多香港人咧，又睇唔到原來有呢一個嘅分別嘅。因為佢一個係食用，一個飲用嘅。咁你話食用嘅係咪唔可以飲啊？都得。不過本身食用嗰啲咧，佢就因為佢做到好結身， 個質感唔同。 係啦，個質感不一樣。咁結身嗰啲 yogurt 咧，佢通常都係我嚟俾你做其他嘅主食嘅用法嘅。可能我嚟俾你整一啲好結身嘅類似布甸式嘅雜果啊，咁嗰啲咧就會用好結身嘅。咁如果你話飲用嗰啲，佢做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譬如稀少少，咁可以就咁飲，即係 liquid 狀，但係都係偏向結嘅，就冇嗰啲食 食用的 yogurt 咁結身，係、啦，咁有兩個分別嘅。咁所以有陣時咧、我都發覺坊間幾多人會買錯，就如果我都係買，上次買嗰只唔係咁嘅喎，呢只咁結嘅，其實就有呢個分別嘅。好啦，咁啊講翻今次咧，就用嗰啲飲用嘅嗰、那個yogurt 啦，咁你就倒大概100 ml 左右，咁啊倒咗100 ml 入去之後咧，咁啊好簡單，你再打多一隻嘅雞蛋。打完雞蛋之後咧，就將嗰100 ml 嘅 yogurt 咧就倒落去個器皿嗰度咧，就發。咁你其實你都可以加埋砂糖嘅一湯匙嘅砂糖，跟住發搞勻佢。咁佢嗰個形狀啊，那個顏色方面咧，就會見到係淺黃色，因為佢嗰個奶類 yogurt 就加呢一個嘅蛋漿啊，咁就會由深黃就變咗做淺黃，因為蛋漿深黃。好啦，跟住你就將嗰個嘅多士咧就平均咁啊，飲曬汁啦，咁啊將充滿曬佢，咁、跟住你就再將佢放入 pan 上面煎煎煎，好簡單，即係平時整呢一個嘅多士咁樣整啦。跟住好啦，煎勻咗佢之後咧，咁你就可以煎到金黃色之後咧，你就可以上碟。咁當然煎之前你都要落牛油啦咁樣。咁上碟嘅時候咧，就要用嗰個嘅糖粉啦。有啲人就中意用埋嗰啲糖漿，糖漿喺側邊拌碟，即係撈咗圈先。你可以譬如頭先阿 O 所講，你攞紙擠到好靚。咁知道好靚，嗰個就我嚟睇，同埋都可以有食用嘅效果啦。跟住就再用嗰個糖粉喺上面滲滲滲滲滲滲。有啲人更加識得花心思嘅話咧，佢會用嗰啲帽啊，例如阿 O 嘅，有個 O 字嘅，咁有個圓圈啦， 整個英文字母，買唔到車牌，買唔到車牌，自己整個， 整個 L 字咁樣。 中哥咁有 L 呢個字，梁中咁啊，即係佢 L 字咁樣，咁你就有冇啲英文字母喺上面滲滲滲，咁佢嗰啲粉咧就滲落去，就有個 L 好靚嘅 L 字咁樣。咁你上碟啊或者打卡咧就一諗，你諗下情人節一開頭打卡。第一张甜蜜多士赢咗啦， 系啊，开心啊吓！ 我的享乐时代， 食完嘢啊，有啲好去处啊，介绍下俾大家啦。第一个好去处咧，当然要去下摩天轮楼下嗰度卡下卡啦。呢个基本盘 系咪订下公仔啊？ 系啊，订下公仔啦。嗱，即系关于呢啲订公仔啊，叫做嘉年华嘅嘢咧，其实咧我都揾咗两档俾大家玩嘅。第一啦，即系如果你系订公仔订得叻嘅，咁当然可以啊，女伴又可以骑住只公仔，又可以。骑唔住你个老公仔， 越大只越威， 系啦咁样。不过其实好难嘅，即系你可以睇翻啲 YouTube 片咧，有啲叫做玩嘉年华嘅攻略咧。你睇嗰啲 YouTuber 咧，其实都唔系下下中， 咁梗系啦， 佢都要尝试咗好耐先可以得嘅。 俾你睇啫， 佢都会俾你睇嘅。其实人咧就最中意睇人唔得嘅，就唔系睇人哋得嘅。我就已经知道系咁啦，已经知道系咁样玩法，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唔得嗰啲 YouTube 片咧，比得嗰啲咧更加多，更加好睇咁样啊，啲流量咁样。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荔园啦，咁佢就拆咗一个部件咧，又去翻荔枝角其中一个嘅商厦嘅三楼嗰度咧，又有得玩下嗰啲抌街砖，或者抌翻啲以前嗰啲掉香口胶嗰啲 彩虹啲 friend 啊， 系啦嗰啲游。因为对于我哋成长，我都系好未水去荔园嘅。其实即系关于荔园，我估阿小白啊同埋钟哥多啲回忆啦咁样。咁但系抌香 口，我嘅多啲以前屋企望住荔园 嘅。系咯系咯系咯 系咯，我去过一次啫， 系嘛 荔园 拍嘢定咩啊？又系 唔系啊？细个嘅时候， 细个系嘛？ 荔园都系拍嘢， 荔园都系拍嘢，都唔出奇啊！都唔出奇，你都入咗行啦嗰 次， 系嘛？ 但 系 冇啊。入咗行都冇機會去過， 系 青龍水上樂園就去過， 系咪？ 去拍嘢啦， 松城有冇去過？ 松城都冇， 都冇， 系咩？但我記得咧，麗園最出名就係抌香口膠，但係隨住依家，你有冇發現啲人唔係好食香口膠，係食嗰啲香口糖， 係啊， 多好多啦， 費事掠啊嘛， 係費事掠啦，或者唔知點處理啊，或者唔衞生啦，等等咯咁樣。咁所以咧，有陣時有啲嘢成為集體回憶咧，就唔係單單係個樂園成為集體回憶，係成個遊戲啊，係 個過程。 系啊，你而家仲抌咩香口胶啫？我好叻啊，抌到十排香口胶， 系啊， 冇人食嘅。 系啊， 唔系你抌完香口胶，啲香口胶咧就攞去咩啊？攞去抌咯。 系啊， 即系你抌香口胶，抌完之后就抌翻啲香口胶，真系、啊。不过即系情人节，大家又可以上网揾下有啲咩唔同嘅玩乐嘅资讯。 谂下老公啊，谂下老公仔啊。